咗乜嘢议题，即係话会进一步同政府商讨。施纪贤喺会议前曾经表示，会议将讨论对任何脱欧协议进行确认公投嘅建议。工党发言人话，商讨会继续，双方团队计划再次会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3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69，瑞士法郎1.001，澳元0.712，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29美元，卖出1,290.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朝早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关清明节嘅封路。咁啊，钻石山咧，直至到晏昼6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嘅通道，钻石山殡仪馆旁咧，通往思亲堂嘅通道，沃学里同埋部分沃华街咧，系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啦。市民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现时咧，钻石山火葬场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特别是虎山道上山，特别是虎山道上山都是慢车。另外今日中区是有公众游行，在大约晏昼1:09开始，金钟道西行的部分路段将会实施间歇性封闭，直至到人群散去为止。路面方面，在新界屯門龍門路近住豪船街咧，來回方向即係近住蝴蝶灣洗衣場咧，一段都係封閉。咁就係新界嘅屯門龍門路近住豪船街咧，即係蝴蝶灣洗衣場來回方向都係擠塞。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不同嘅音乐品味，但同样温柔细腻。每个晚上，沉浸喺经典外语歌曲。醉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日早上9:00。 6点， Beautiful Sunday， 林慧宣泽， 萨拉曼巴基饮早茶， 8点， 赵丽如、蔡敬文 ，Mini Chan， 玩玩星期天， 大人细路齐齐癫， 朝早10点， 阿欧曾淑仪， 二台远线， 好戏为你献，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日早上听到晒，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清明节嘅朝头早啊，早晨。 系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正在拜山嘅你哋咧，麻烦你即系注意火种 啊。系啊，我呢排都遇到好多人，分别就系有荷里活嘅巨星啦。 啊 同埋荷里活商場嘅巨星啦， 都同你講，留翻拜山先講啦，咁啊， 都係問我點解你哋嘅超級英雄嘅宣傳聲帶，你哋冇最新嘅角色嘅 咩咧？ 除咗蜘蛛俠、蟻俠同埋黑豹之外，點解你哋冇最新嘅驚奇隊長？ 係啦， 跟住我就諗下啦，咁我哋邊個仲有驚奇咧？ 人哋都係冇，人哋冇用嗰個名啦， 都係啫， 台灣肯定台灣仲有，唔係 我有見到 poster 都有啊嘛，其實佢仲留存喺我哋心裏邊嘅。 咁你咩意思咧？ 跟住我就谂， 你原来你知嘢，知道边个冇咩？ 我哋边个仲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咧？ 吓， 系啦。 你头先话有 一 sell 出嚟嘅时候，可能就话得得得，惊奇队长。 跟住话， 喂，咁可能我后年做唔到噶咯，咁样。 做就做一世噶啦， 因为点解后年做唔到呢？因为呢啲 surprise 嘅嘢咧，就知道咗就唔 surprise 噶啦嘛，就冇噶啦嘛，系咪先？所以就冇办法啦。 所以做唔到呢个 系啦。但系我怀疑我哋而家呢个宣传声带咧， 其实我哋可以碌住播其他噶，即系俾我哋咧，即系发生咗其他嘅队长噶。 我都可以噶，都可以噶，系啊。 唔系我几想继续做蚁侠， 系啊，蚁侠 都啱。因 为 我见到咧，我哋今日咧就 Happy Friday 有啲风骚大点唱噶嘛，有一啲嘅听众咧，佢哋留咗言噶啦，已经 就称呼你蚁侠啦， 已经系咁样称呼我哋三。 好啊， 我几中意，真系噶。 喂，我哋算唔算为呢、這、一个超级英雄嘅电影开票咧，出咗一分力啊？ 哦，都哦 其实我哋唔使刻意出分力噶啦，因为琴日咧我见到咧预售开始啦，有唔同嘅朋友咧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你已经讲喂。单机喎， 所以 就 系 Sammy 咧， 琴日4月4日咧就 Sammy 演唱会咧就佢哋嗰个信用卡咧就预售，好快咧就已经大家喊晒口啦，因为一声一个朝头早啊， 又冇咗啦， 冇晒啊，爆晒啦，已经咁样。但系同时间去到夜晚黑咧，即系过咗12点之后咧，好多唔同咧嘅电影嘅佢哋嘅售票网站 啊，又可以预售啦， 系啦，全部单机。 其实我真系好少听到咧预售成咧20日咁做，差唔多20日。 同埋預售到單機喎，你諗下， 其實以前啊，即係大家做咗咁多年人啦，你有邊一套電影咧，首先係會預售咁耐啊？ 嗯， 好少聽。 唔係喎，對上嗰套即係驚奇旅俠咧， 都冇㗎，好似 有啊！我都話啦，有一次咧，我就係走去買飛，喺新年期間，即係過咗新年之後咧，就喺度話啊，我仲問阿妹，喂，你睇唔睇啊？預售啊，因為預售三，佢仲係嗱，原本嗰個3月8日嘛，因 年婦 女 節 㗎嘛，佢3月6日已經有首映啦。 哦，有一場首映， 係啦，有一場3月6日咧，星期三嚟嘅。咁跟住咧，仲話可以預售。 即係你2月嘅時候已經買啦。 係啊係啊。 哦，咁啊呢個超級英雄系列似乎真係可以咁樣嚟預售。 我先就話，哇，咦，可以預售3月6日啊，咁 我谂真系得佢哋先可以做到， 系啊，睇佢个口碑啦。因为咧有啲人咧已经预估紧啦吓，会唔会破到阿凡达嘅纪录咯？ 其实应该破咗啦，系嘛？ 佢都未上， 唔系啊，其他嗰啲电影唔系有啲已经破咗啦咩？ 即刻 check 下。 系啊，不过咧头先我哋都研究，哇，点解咧呢套电影咧，即系大家会咁抢咧？即系你话预售都已经抢到，又话有咩一片红海啊？有啲人话会单机咁样咧。我覺得除咗大家話咩湊熱鬧啊，想嗰啲咩叫做即係早買早享受之外咧，亦都同近年嘅一個咧最大嘅詛咒有關嘅。 咩啊？ 大家就好想避開嗰個劇透啊嘛。 但其實咧，我覺得上嗰幾集咧，因為佢哋即係譬如上一集咧，嗱我冇睇到嘅，我唔係嗰啲大 fans 嚟嘅，但佢哋咧就有一啲嘅英雄就即係死陣亡咁樣噶嘛。 係片尾已經陣亡啦嘛。 喂，但係嗰件事咧就係其實都收得幾埋，大家咧都即係做翻個好人，知道咧如果嗰樣嘢咧 係 啊。 但你会有即 系惊啊嘛？ 你知唔知呢排咧？你净系睇嗰啲叫做预告啊，咩彩蛋分析咧？ 有好多已經寫到明話，喂，有小劇透喎、啊，又話可能咧預告咗邊個角色啦、 啊。唔係啊，我頭先我更正翻啦、啊、阿凡達依然係暫時咧香港嘅電影票房咧最高嗰個記錄嚟嘅。 我諗咗可能有機會破啦。佢、啊、你嗰啲劇透咧，而家就好驚話嗰啲咩彩蛋啊，就好怕咧，就已經知道咗話喂邊個原來可能就已經會死啊。 所以我從來都唔睇嗰啲咧關於呢啲咁嘅係。 但你避唔開，好慘！你避唔開，你翻嚟聽到電台有啲人講咧，你又驚。 但你唔使驚喎，好似話咧佢哋今次做嘅嗰啲嘅預告片咧、 啊， 有啲係造假嘅喎。 係啊 係 啊， 即本來咧嗰場戲咧有啲已經係死咗㗎啦，跟住佢就撈翻一個，特登喺嗰個預告片度咧就有一個，嗰啲邊個死啊嗰樣嘢咧，佢、 啊、 盡量就做到唔。 其實呢句已經係劇透嚟㗎。 唔係啊，咁報紙賣咗先至會講啊嘛。 我知啊，我咪就係而家啲報紙都衰啊，呢啲咁嘅分析啦。 即 係 佢哋有機會 係 死死 咯。呢啲我覺得唔係衰，呢、這個根本咧就係電影公司啊，想製造更加多嘅話題，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討論。 係啊，即係你最想咧就係一片白紙咧，你最好就乜都唔知嘅。系入到去之后先发觉，所以我之前连嗰啲叫做宣传片咧，最好都唔好睇噶。即系预告片咧，其实你点都会入场 咁 就系 啦。咁系我哋而家应该都唔好讲啦。 唔系，但 系我哋 都我哋都唔知冇办法啦，真系、 啊。 但估唔到可以去到， 可以 down 机咯，可以去到吓。 系，但 系 我头先及过啦，即系如果你话睇4月24号咧，某啲场次咧仲系大量有位噶。 嗯， 嗰啲场次就譬如话 朝早 晏昼咯，唔系晏昼 啊， 一两点嗰啲啦。 哦，因为嗰个系翻工嘅日子嚟嘅， 4月24应该系翻工日子嚟噶。 啊 系啊，即系唔系咩假期，应该完咗啦嘛，复活节嗰 日。星期三嚟嘅，因为。 星期三 嚟噶，我就咁睇就唔系啲咩公众假期。 咁得意，点解又系拣星期三嘅咧？我而家唔系星期四。 我哋以为逢星期四先系新戏上映。 系咯， 大三会有啲唔同嘅。 系啊，同埋 而家已经唔同咗。 同埋预告定，佢哋话睇呢套戏咧，最好你之前就不吃唔系吃可以嘅，不要喝咯。 点解咧？ 因为佢成三个钟我佢讲， 唔好去厕所啊！ 你嗰、 那 个、 啊、廁所 你嗰个尿尿真系可以点忍咧？真系、啊，我谂一系就用我仔嗰啲绝招。 咩啊？ 入片 带定个胶樽啊？ 咪入片 啊？ 真系一系就入片。如果唔系用嗰啲。 水流声喎，而家咩意思啊？ 喂，要去厕所啦！ 未有预告之前，我哋预告定先。我哋一间又会有点唱1872388，晏啲可以打嚟啦。 我想要现在 系啊系啊，点解我哋要站在高岗上啊？因为我哋准备去拜山啦。 请明哲，我估咧应该而家都有几多唔同我哋嘅听众们咧，可能喺啲公共交通工具度啊，自己揸紧车啊，各样嘢咧就 系 去紧拜山嘅。 系， 跟住留意住我哋电台最新嘅交通消息。 真系啊，同埋好多封路啊，大家咧即系唔好谂住，哎呀，去到可以去到好近个墓地嗰度，其实唔得啦，已经。 系啊，可能你已经喺山脚啊，或者跨区啦。你停下车对面海，你就可以行过去港岛去嗰边拜山啦。 系啦，都要啲系啦。 嗱，你知唔知今时今日啊？如果你话咧今日拜山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好希望自己净系呢一日啫，我化身成为台湾人一日咁大把。 点解咧？ 因为台湾人如果今日拜山，仲要系我哋嘅话咧， 点啊？ 我哋今日我哋今日假期嚟噶嘛？但我哋今日又翻工。 系啊。 你知唔知嗰个台湾啊？佢话如果你喺今日呢个叫做 清明节， 原来佢哋仲会有个名俾佢叫民族。数务节咧，就加埋呢个儿童节连假，跟住咧台湾嗰边就话啦，呢两日国定假嚟嘅，咁如果雇主咧系要俾假啦，俾钱啦，如果劳工同意啊今日翻工嘅话咧，加倍工资， 哇 ，double 啊！你话啦，我系咪即系希望啊？如果今日我哋可以幻化成为三个钟嘅台湾人啦、啊。 那就好咯，我们要做台湾人三个小时。 佢真系出咗台币俾你。 都好啊，冇啊，喂， 可唔可以 冇台币？ 可唔可以唔好三个钟？晏昼同夜晚都仲要做。 哦，咁唔同喎。 点解？ 你唔系有机构啊嘛，系你出边自己捞嘅嘛。 系咯，咪自己自愿嘅啫。 我哋今日呢个机构嚟噶嘛。 O K 嘅，有得做我就开心。 系咯，哇，咁啊发达啦，真系嗱， 几得意吓，即系佢哋有啲，因为呢琴日儿童节佢哋都系假期嚟噶。 系，佢话原来连假喎，系。 哇，咪即系孖住两日啊嘛，叫 做。系啊，我呢两日。就係佢嘅國定假日咧，所以佢哋原來有得咁樣放假都幾好玩，真係。 咁啊，係嘅。如果係真係喺呢個咁大嘅節日裏面咧，你翻工咧都真係要俾翻一個假期，唔係俾翻一個人工佢啊。 係啊，好啦，咁你話喺呢個清明節裏面咧，琴日早就已經有啲好正嘅介紹啦，例如有5G 嘅指扎用品啦，真係正啊，真係 勁啊！我見到嗰啲別墅啊，終於入邊有家私啦，我成日都擔心嗰啲先人嘅，我燒咗落去俾你， 有家私㗎， 好似不嬲都有㗎，唔係 啊，因為佢話嗰大屋入邊啊。但佢話好簡陋啊， 係簡陋 係 啦，但你真係簡陋啫，係啦，佢坐啲凳啊，可能都係仲係嗰張孫子椅啊嘛， 係可能佢就整得細張啲， 係 啦，而家佢咪大張啲咧， 啱啊啱啊， 係啦，同埋妹仔嗰陣時都有噶嘛，咁但係今日咧，我哋見到咧就話又喺台灣咧，嗰啲清明節真係好多嘢玩嘅， 因為佢哋咧即係都好傳統㗎，嗰啲習俗 係比香港更加跟得足， 好多呢啲嘢， 係啊，你個百無禁忌嗰度應該大受歡迎，真係，佢應該好多人同你喺度困㗎。 系 啊，几多禁忌真系。 唔系，我有时啲资料都系嚟自台湾噶。 系啊，喂，咁但系佢最新呢个咧就系话夹公仔夹金银衣纸， 冇错， 系啦， 呢个真系震撼，我听到好有创意，我想话， 唔系系有创意嘅呢个得意嘅。咁但系有边个肯愿意入去玩？系咪全部排队都系大人咧？ 喂，唔系，我见到，我见到有人影相噶，即系影相咧就隔篱嗰只咧就有嗰啲比加超啊， 系啊， 啲 毛公仔啊， 而另外一边咧就即系有啲金银衣纸，金银衣纸咧有啲乜嘢咧？佢话唔知金纸嘅，有莲花啦等等啊，即系各样嘢咧， 即 系啲台湾嘅 制品 啊， 制品靓嘅制品啊，系咪？ 大家就可以伸个俾啲钱，跟住。夹咧就会帮你夹，睇你夹唔夹到嗰啲金银衣纸出嚟。呢一沓咧咪就叫做金银衣纸啊，田 系嗰啲咯。 哦，系啊，金银衣纸咯。 形容下佢即系一大沓咧， 一 砖咁样咧。 即系你可以去赌神度拍片咯， 睇 下祖先有冇庇佑你。 系啦，阴间赌神系啦，晒你啦。我但嗰度个银码大好多嘅，佢一张都成100亿噶啦嘛，好多银码。 中国膨胀 好劲啊！系你大佢100亿咧，我谂佢话罗帕士咋，大咩100亿啊？真系咁，但可以夹公仔啦，就夹呢啲咁金银衣纸咧。我最中意嗰啲网友嗰啲创意啦，佢话唔系俾你玩噶， 成日都冇人 夜晚先至夹噶啫， 自己都喺度喐， 系 傻猪嚟噶。 所以我 头 先第一时间问有边个去走去夹咧，你冇人见到细蚊仔走去夹噶嘛？ 你冇过去添啊，好多人排紧队啊，你见唔到咋？ 死啦！如果佢咧即系咧夜晚咧，即系佢可能有啲自动化咧，揿到自动模式，跟住冇人喺度玩嘅时候，嗰个嘢都喺度夹啊夹啊夹啊，哇！ 嗱，但系你谂翻转头，我哋礼拜三嗰个叫做猜猜我是谁咧，我咪话喺超级市场里边，其实一样有卖噶嘛，嗰啲烧呢啲叫做纸扎啦、香烛品咁样咧，嗱，你又唔觉得压噶？ 其实夹公仔机有同你喺超市啦，你隔篱买紧豉油啦，唔系你谂啊，你买紧豉油啦，买紧鸡蛋啦，买紧醋嘅时候夹衣诶有衣纸卖， 唔同。 你个夹公仔一样嘅啫。 而家嗰啲纸扎铺真系咧卖少见少啊，冇乜地方我诶、你会夹搵到嗰间纸扎铺噶。 系， 所以佢超市有不知方便你几多。 系咪？但系你唔，总之你唔会觉得好惊咯。 啊，系唔惊嘅。 系先，系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方便到咧，最好就系、是。嗰啲自动售卖机啊，你啲头揿汽水，哎呀喂老豆，好口渴啦，喂口渴完都要扫下埋噶咯，因为隔篱咁多个咁多个，系啦。 如果咧便利店咧，即系讲24小时嗰啲，其实都应该要俾难嗰啲喺度咯，我觉得。 但你做售货，如果你惊喎真系， 梗系惊啦。其实呢个都惊嘅，因为有啲网民咧就咁样形容啊， 啲祭祀啫嘛，唔系一定系即系拜亡魂噶嘛，啱啊。 祭祀唔系拜亡魂。 即系嗰啲 先，点解有啲公公嗰啲系神仙嚟嘅咁样？ 系啊， 嗰 啲咯，系咪先？做军嗰啲都唔系咩噶嘛？ 但系咧，台湾有网民咧就话：喂，呢嗰啲即系如果你系夹金银衣纸嘅时候咧，算唔算赌博啊？你用现金博现金喎，嗰件事系咁系咪先？不过只不过唔系法定嘅流通货币啫嘛， 同埋仲要博唔到喎，可以 系博唔到，跟住你又会拍打部机，系 啦， 系咪先？ 你话点算咧？如果调翻转，你夹亲都中，你都惊噶喎。 咁啊，祖孙庇佑咯， 系啦，一系 有啲咩都唔使惊。 我明啦，其实。佢摆个真嘅夹公仔机隔篱咧，佢系想咧祖先庇佑， 嗯， 系啦， 俾我 夹 俾家超嘅时候夹到，但系祖先点解无端端庇佑你咧？阿公啊，你先保佑我夹到个金银衣纸，咁你都有数啊，保佑完你之后，你就保佑我啦，好唔好先？ 套餐形式 系啦，即系啲等价交换都系好嘢嚟。 但系咧，我觉得咧，佢既然有呢个夹金银衣纸机咧，我觉得佢应该咧整埋一部咧，嗰啲叫做自动接埋元宝嗰部机啊。 哦，系系系， 自动卷自动接， 呢个孝子贤孙会唔会懒咗少少咧？ 即系咁讲啊！我有时见到啲人咧，真系接咧，佢真系哇！嗰砖嘅金银衣纸都唔少噶，嗰个咧起码过500张噶， 好多噶， 系啊！你即系如果唔系，使乜次次都系集埋一堆一屋一家人咧喺度接 我再有个再方便啲嘅提议，睇有冇人够胆接受。 好啊，你一试下， 就搵人嗱，搵人嗰啲有搵噶啦。 与其夹金银衣纸，又话咩涉足神灵啦， 哦， 摆喺便利店，又话惊吓亲个售货员啦， 哦， 不如咁啦，自动柜员机揿出嚟得唔得？ 哇，提款喎， 嗱，而家有外币提款噶嘛？ 首先你一定要搞到个兑换率先，呢样嘢，个兑换率边度个兑换率好先？ 我系买十蚊跟住打，买即系我用 系咪先？ 哇，你出几亿出嚟咁样？ 系咯， 哇，我系嘅话，我试一次。 你谂下， 银行户口何时有几亿啊？系咪先？ 劲唔劲先？ 唔系因为冇得卖，难买啊嘛。如果唔系超市有得卖嘅时候，你真系边度搵呢纸啫？ 但 系 呢个咧会唔会根据 住咧？半夜都买得啊？ 真系你半夜几时落去都可以揿到出嚟，系咪？ 系啊，即系世界嗰啲情况咧，即系国际嘅情况啊。如果咧边度打仗啊，跟住嗰啲咩脱欧成唔成功啊，会唔会影响个汇率啊？咁样啊，即系要睇住啊。 系啊，嗱，仲有头先我考阿田咧，我话你百无禁忌咯，我哋可以预告定先。 哦， 今日佢唔讲清明， 系啦， 所以我哋另外嗰三个钟全部都讲清明，讲多咗。 先到话清明仲有好多禁忌噶嘛？ 啲水果唔带得嘅。 系啦，嗱，呢个首先佢有几类人咧，就话唔去得嘅。咁譬如话孕妇唔得啦，所以其实阿田每次去嘅时候咧，佢都周围同人讲噶，我生咗噶啦咁样。 我见过噶，佢哋话咧，如果系孕妇嘅话，但你好有孝心嘅话咧，你系可以咩揸住嚿姜啊，定系唔知乜嘢？因为我有见过有屋企人做过呢件事嘅，定系揸住筷子定系咩？即系如果你有迷信嘅谂法，即系你可能可以又参考下嗰啲系点样做啦。我都唔知 exactly 系点啊。 OK， 咁啊，仲有细路啦。如果你真系 细路唔得啦， 仲有 M 嚟嘅朋友咧，即系呢女士咧都真系唔得嘅。 咩唔可以装香啫嘛，唔系咩？ 有啲都唔系嘅，因为你要揽过人哋嗰啲咩噶嘛， 嗰啲盆 嗰 啲， 你估好大地方咩？香港 系啊，其实真系劏房咁样咧，你会揽到个隔篱 噶嘛， 够住噶，可能人哋 系啊， 下面会发大咗噶嘛，嗰啲面积比例， 佢下边可能都地铁咁样握手噶啦，呢个站碰嗰个站，好啦，水果咧。其实真系好古怪嘅， 系佢要三色水果嘛，好似 通常，其实通常如果你想象回忆起你拜山嗰阵时，你带啲咩水果 去咯？ 系咯，苹果橙。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要搭起一个好似品字咁样嘅时候咧，嗰啲容易啲冇咁容易。 我搭起品字要几多个水果？ 四个咯，一二三四咯。 系我谂过三个添， 你插香嘅话， 点解唔可以三个？ 嗰啲插得稳啊嘛， 三个咪啱啱冇品字咯。 但你上面仲有 三个系平面就系品，但你要搭上去，比如插支香噶嘛。 咁四个点排啊？ 下面 三 面 三 个再得加上 一样，四唔好意头嘛。 四平八稳喎， 但系四面来， 但佢哋死咗噶咯， 系啊， 佢哋死咗噶咯， 咁咪啱咯。叫仙人噶，你会唔会话佢拜死人啊？ 我哋结仙人啊嘛，系啦，过新嘅人啊嘛。 咁点啊？水果系咪你啊？ 你同香蕉都唔得、 啊，我都我估中咗啊！头先， 但系最紧要系个原因，我觉得得意啲。 唔可以叫仙人食蕉，所以唔可以俾蕉。 我觉得个原因好笑啲，佢话孖住一齐嚟嘅。 哦，点为之孖？ 即系呢个两个水果系套装嚟嘅，佢哋一齐出现会出事。 即系招嚟 啊！系啊，佢话咧招嚟， 招来嚟， 招嚟，招嚟啊！ 系啊， 系招埋啲嘢嚟啊！ 哦，原来咁样啊！ 菩提子都唔得。 惊啲仙人喺下面度踩中招皮添， 系攞得要 啊！你跣我，系啦，死仔咁样， 系啦，菩提子都唔得。 哦，点解？ 菩提子都唔得， 因为佢哋都有葡萄嘅。 唔系，我都觉得有啲道理，但系佢话唔系，佢话菩提子咧一串一串噶嘛，一粒粒咧。 系啊， 佢话 啲 唔好嘅事，佢话会一串一串咁嚟， 连接咁样嚟， 系 粒摆咧就冇事啦，应该 系啦，系咪？如果一粒粒咧， 摆好串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委会日前否决放宽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实习要求的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非常遗憾和失望。陈肇始在网志提到，上个月初曾经同包括医委会在内的业界主要持份者会面，讨论应对公营医护人手短缺的可行方案，并就增加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的诱因达成一些共识。针对已经通过医生执业资格试的非本地医生，在公营医疗系统以有限度注册安排工作一定年期，与会者原则上认同应该放宽实习要求。他说未来会继续与业界沟通，探讨和推展解决人手短缺的可行方案，包括促进以有限度注册形式聘请非本地培训医生的安排，目标以相关形式聘请100人。美国国会一个关注中国人权及法治情况的跨党派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联同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发表声明，关注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呼吁特区政府在条例草案表决前考虑立法会议员、香港大律师公会、国际商界以及人权组织的关注。声明说，条例草案假如获得通过，将损害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商业中心声誉，又指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刑事司法制度作为镇压工具，香港市民和在香港居住的85,000名美国人必须从这个情况中获得保护。声明又说，中国政府不论对国民和外国人都会任意拘押、强迫认罪、拒绝被告聘用法律代表和拒绝提供医疗，受影响的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书店店长林荣基等。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说，英国没有秩序脱欧是最差的选择。对保加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施泰因迈尔说，无法预测英国脱欧进程未来如何发展，又指脱欧不单止损害英国，亦将为整个欧洲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希望英国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施泰因迈尔举行联合记者会的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就说，欧盟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寻求共同立场非常重要，又认为英国脱欧带来的危机始终会解决，但对欧盟来说最重要是为什么有成员国希望离开欧盟。英国国会三名民主党议员去信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要求介入调查一名中国女子早前涉嫌非法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事件。三人在信中要求当局评估，当特朗普和家人在海湖庄园度假时允许公众人士进入庄园会面临什么风险，又要求反间谍部门和特工处采取适当措施侦察和阻止外国政府和间谍人员在海湖庄园和特朗普名下其他设施进行电子监察和盗取资料。美国传媒报道，闯入海湖庄园的女子可能和美籍华裔女商人有关，他在美国经营涉嫌有色情活动的按摩店，又曾经捐款给特朗普。报道说，联邦调查局正调查两名女子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 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朝早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是温24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薄扶林方面，直至到下午五点，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一段金粟街是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直到下午五点，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一段金粟街是会改为单程南行。另外，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柴湾坟场，由而家至到夜晚七点，所有车辆禁止进入环翠里、连城道和歌连神角道。所有车辆禁止进入环翠里、连城道和歌连臣角道。另外提提大家，中区今日是有公众游行，大约在下午1点45分开始，金钟道西行的部分路段将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人群散去为止。路面方面，在新界屯門龍門路近住浩船街，即是蝴蝶灣洗衣場一段來回方向都是擠塞。在九龍方面，蒲崗村道來回方向都是繁忙的，特別是鳳德道和虎山道上山方向是擠塞。至於隧道方面，現時紅隧的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口就車多，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有車龍的，排到康莊道橋面。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道進業里方向旺角、窩打路道浸會落斜去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灣、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貢、車公廟路車公廟方向馬鞍山。最後，道路安全會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仲有晨光第一线，以小变应万变。 朝早六至七，继续有白元浩陪你一早起步。 晨光大学有我芭比林慧推出新课程， 阿 O 大展宏图，成立创业 O to O， 想穷都难啊！ 亲亲靓猪妈，咪就系我朱海婷咯。 晨光第一线重整铁脚组合，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林慧、 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会唔会好爆啊？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上次财哥问了大家一条问题，人体最大的器官，你哋知唔知系乜？ 无论心肝脾肺肾，你话大脑，你话大肠咧，其实都系错嘅。人体最大的器官咧，即系好多人估唔到，就系一般人都唔会当系一种器官啦，就系我哋嘅皮肤。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火势听闻啦，呢阿大仔咧啊，佢啊好中意咧呢个队长系列嘅超级英雄系列嘅，唔知道你喺屋企啊， 俾佢安排你去做一个咩嘅角色呢？我知道阿仔好鍾意蜘蛛俠，咁唔知你呢个爸爸或者你阿 Wendy 佢媽咪同埋阿細佬佢哋分别系咩角色，可唔可以得闲同我哋讲下你返到屋企会发生一个乜嘢嘅角色呢？我哋有请一个英雄嘅爸爸曾志豪。 睇佢心情啦，佢鍾意我今日扮美国队长就扮美国队长，佢鍾意听日我扮铁甲万能侠就扮铁甲万能侠。不过近排我鍾意捞咗啲中国神话俾佢，之前先同佢讲完八仙过海吕洞宾，所以而家佢暂时唔睇超级英雄啦，佢要同我讲爸爸我要讲吕洞宾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得啦得啦唔使念啦，大家都识念啦，系咪先？诶唔系，但系呢首诗里面咧都有啲端倪嘅，你听唔听得出系边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系唔系讲天气啊？路上行人欲断魂，系啦，冇错啦，系呢句啦，系呢句啦。路上行人欲断魂系咩意思呢？即是话，哎呀，梗系啦，佢哋挂念先人咧，觉得好伤心啊嘛。每逢呢啲时节咧，就会谂起呢啲即系哎呀，神宗追远啊，所以就断魂咯。你睇下，就伤心啊嘛。诶，唔系，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其实会唔会系话俾你听咧？每次去拜山，路途遥远又崎岖，行都行到你真系咧欲断还断，真系断魂噶。嗱，所以咧有见及此咧，其实我哋政府咧都系好方便我哋啲市民咧系去拜山嘅，特别系方便啲。居民啊，咩居民啊？你原本就住喺嗰度，嗰啲居民咧，嗰啲叫咩居民啊？嗰啲叫原居民咯，冇错。方便原居民拜山咧，系会有啲咩嘅搞作嘅话咧，冇就人由于啊，唔想你路上行人欲断魂，咁你唔好喺路上行咯，你唔好俾人见到咧路上行咯。所以佢哋谂住咧就话有呢个咧叫做横州啊，被誉为拜山隧道嘅工程项目咧，就系、是、连接住一条啊，只系长20米。嘅一条地下隧道，行人隧道嚟嘅，就方便呢啲原居民呢就可以由屋企嗰度呢穿过呢条隧道呢就去到拜山。喂，真係几好㗎喎，你諗下起码唔使即係喺路面度晒，又唔使俾人见到你欲断魂嘅样，就变咗係地下行人就欲断魂啦。咁而且就即係方便㗎嘛，安全。咁啊，使少少钱啫都在所难免嘅。使几多少少钱啫，喂使几多啫都係少少钱囉。大概你攞嗰张明通银行一两张纸嗰个面额够噶啦，哇喂好大噶，几多钱啊？2亿啫嘛，嗱2亿，你话啦，系咪喺嗰啲纸度攞两张出嚟都唔止啦？不过佢就用真钱嚟起嘅咁样，2亿起呢条20米嘅隧道，咁啊亦都有啲议员计过啦，平均咧就即系等于每米1000万咁样。都抵啊！其实你话系咪抵先？其实我哋你唔觉得我哋惯咗咧，都系起嗰啲好短嘅，但系就做啲价钱就好贵嘅。譬如高铁咧都话噶，明明我哋系即系最短嘅啦嘛，咁但系我哋个造价咧系好贵嘅，100几200亿嘅。你话啦，咁我哋如果根据翻呢个比例嚟计咧，都系啱嘅。好似我哋呢一般市民而家买嗰啲纳米楼咧，都系好细噶，但系好贵嘅，即系越细佢就越贵。所以而家系好符合我哋一般人嘅嗰个消费习惯嘅，我哋明白嘅。所以我劝啲议员咧唔好咁愤怒啦，即系你话咧可以加盏红绿灯就俾佢过到马路，鬼唔知咩？系咪先？我哋都话噶，你使乜要咁多嗰啲唔同嘅铁路啫？你可以搭飞机都到噶嘛，唔同嘅。所以我哋应该接受咗佢吓，希望各位议员咧就唔好咁怒嘈，反而我希望咧就其他议员。因为咧，即系佢嗰个即系否决呢个拨款嘅动议，就梗系俾人反对啦，就通过唔到啦。唔紧要，我希望咧嗰啲赞成拨款嘅议员咧，可唔可以帮我哋其他嗰啲咧普通居民？我哋唔系原居民，但系我哋拜山都有困难噶嘛。嗱，呢个真系好认真嘅。譬如咧，我谂住就听日同屋企人去拜山嘅，但系我要去拜山嗰个地方咧，要行好多好多级楼梯，其实好多即系嗰啲地方都系咁安排噶啦。哇！听讲咧，听日已经有啲长者咧，我啲长辈啊，就话：，唉，算啦，行唔到楼梯啦，可能咧佢就要喺嗰、那个即系所谓山头嗰度咧，佢就唯有嗰度留守。咁啊，我哋呢啲仲行得走得嗰啲咧，就做代表咧，就落去嗰度咧，就鞠个躬咁样。其实谂翻都阴公噶，即系大家都系想拜祭一下自己嘅先人咧，但系而家啲道路设计咧，可能真系有啲长者佢点压落去啫？你话佢坐轮椅点抬落去啫？唔掂噶嘛，嗱。如果你都可以为啲原居民争取一条方便佢拜山嘅隧道，2亿，可唔可以喺各大我哋呢啲即系永远坟场啊，唔同嘅坟区嗰度咧，可唔可以整一啲升降机咧？ 整条扶手电梯得唔得咧？可唔可以沿住条山路咧，有条爬山嘅升降机咧？喂，我觉得如果你有呢个咁方便嘅设施咧，所有纳税人一定唔会再反对你，拍手掌支持你，攞多两亿，攞多两亿。喂，最紧要就系大家有份啫嘛，居民又有份，原居民又有份，咁就大家开心啦。风头火势，今日咧佢翻到嚟嘅时候咧，佢话佢搭地铁有奇遇，但系佢有啲惊，老老实实啦。其实我都唔敢话俾佢听，佢遇到嗰啲奇遇系咩嚟嘅？因为如果唔系，我惊佢，唉，今日冇精神，集中唔到佢个注意力做节目，唉。但我而家咁样提一提，佢应该呢几个钟都继续喺度迎住咩嚟嘅咧？咩嚟嘅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应付到啦，黄耀祖。 其实我本来唔记得咗噶啦，同埋而家都干咗咯。话说 干咗有积噶， 唔知点解搭完地铁之后，我要挨住个玻璃嘅，跟住咧挨住咗个玻璃之后咧，落车就发现，咦，点解个背脊好似湿湿地嘅？我其实原来总共有四个 layer 噶，即系由外套啦到件 T 恤啦，因为个 T 恤嗰个底部咧就已经系有条底裤同埋面裤啦，四浸咧我湿到入。湿到入底咯，即系掂到肉咯，我先 feel 到点解我身湿咗嘅，跟住就发现咯，咦，四浸都湿晒，但究竟点样整到自己湿咗，系完全唔知道，仲喺个背脊嘅位置度，所以我都系唔好谂啦，继续做节目啦。 咩证明你仲年轻？ 点解？ 即系你会唔知嘅情况底下，突然间 咩啊？ 觉得自己湿咗咧？ 系啊， 系年轻人先会有噶， 系嘛？ 夜晚出汗啊，夜晚好容易出汗 啊，会醒噶嘛？ 一醒咗，好多汗啊，好多汗咯、啊。 成日咧都会喺风头火势里面咧，阿祖咧就会见到一啲新闻，就系讲到咧啊，究竟咧香港人啊，有阵时佢哋要投诉咧系几无理嘅。我睇到呢一单嘅时候咧，其实讲真，我开头真系笑咗出嚟噶，因为如果哇你投诉投到咁有呢、这个点讲咧个人风格啊，咁样你都揾到个位去投诉嘅话咧，我哋去香港咧就系、是、做呢个投诉方面嘅朋友啊，要解决佢哋个问题咧，你可以话压力好大噶，但系同时间如果你咧知道。其实老细都唔会接呢啲投诉㗎啦，你就可以一笑置之嘅话呢应该都几好笑嘅。话说有一个嘅主题公园喺香港嘅，就收到一个嘅客人嘅投诉啊，就话有冇搞错，点解会咁㗎，我买咗年票㗎嘛，我要你哋延长我个年票个期限啊。原因就係话你哋每年有两个月啊搞嗰啲咁样嘅万圣节喎。哇，入面又有活动啦，门口又有咁多咁样嘅装饰品啦。我有自己嘅宗教信仰㗎嘛。我呢两个月係一定唔会嚟到你哋个主题公园。喂，但我买咗年票喎，成年俾咗钱㗎喎。成家人啊总共每一年啊成万蚊㗎嘛要俾咗。所以我唔理啊，我要你赔偿返嗰两个月。因为嗰两个月呢你挂满晒横额啊各样嘢，我唔入嚟你哋主题公园。赔偿延长我哋全家人嗰两个月啊唔入到呢个公园咁样。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吓唔係呀，话宗教信仰从来都尊重嘅，任何宗教信仰我觉得啊係道人向善嘅。咁说理应尊重啊，但如果攞住呢一张牌去投诉嘅话呢，讲真又真係比较少见啊。呢一位嘅服务业嘅朋友啦，佢收到呢个投诉呢，我觉得佢都表达得几好㗎，即係佢都会话啦啊，其实呢个呢就係你嘅个人选择嚟嘅，喺嗰段时间嚟唔嚟到玩。而且呢其实成个主题公园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㗎，如果万圣节呢一样嘢呢违背你嘅宗教嘅话，唔紧要，我哋园区里面呢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冇呢啲嘅装饰㗎，你哋一家人可以照样入嚟玩啦咁样。咁但系当然都讲明咯，啊有阵时投诉人唔系好讲理由噶嘛，佢系当然唔认同呢一个嘅解说，仲话你哋呃走咗我两个月嘅时间，我要去消委会度投诉咁样嘅。咁当然啦，文章嗰个尾最尾个地方咧，呢一位咧服务业嘅朋友佢都会话。如果你真係告得入嘅话，咁不如你即管就试下啦咁样。当好多网民呢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呢都真係拗晒头啊，即係其实宗教信仰我哋香港有呢个自由㗎嘛，大家选择咩宗教信仰都完全可以嘅。但攞住呢一张牌嘅话呢，我只可以话送你一个字，劲啊，咁样都俾你諗到原来咁样都要去投诉。同时间都送一个字啊俾所有呢服务业嘅朋友啊，如果有阵时你真係遇到一啲呢太过无理嘅要求或者投诉嘅话，嗰、那个字唔系忍啊，唔使忍嘅。不如我哋都笑一下，笑咗佢咁就算啦。我估你老细都唔会闹你啊。 风头火势，今日清明节啦，唔知你需唔需要去拜山呢吓？如果系嘅话，诶，系咪放工要即刻就要出动啊？桂花田。 今天咧虽然系拜山啦，但系咧就约埋家人咧就下两个星期先会再去拜嘅，咁所以咧但系就都奉劝啦，拜山嘅朋友咧都有啲嘢要注意，我一阵间会讲吓。今日咧清明节咧，好多孝子贤孙咧都会一起去拜下山，纪念先人嘅。坊间咧都有好多咧拜山不宜做嘅事嘅。不过听完咧之后咧，信不信由你啦。咁啊，第一佢就话啦，虽然咧今日咧天气比较热啊，但系大家咧都唔好咧着得太暴露，热裤背心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几好嘅。最好咧着一啲素色嘅衫啦，因为会如果太暴露啊，着得鲜色啊，就好似对先人不敬。另外咧就唔好大声。讲嘢，亦都唔好咧，就系一对先人附近隔篱嗰啲墓碑咧，就平头品足人哋，亦都唔好咧吓，手多多呢样掂下，嗰样摸下咁样，唔好咧太硬去，因为太硬去咧就嗰啲太阳啊个阳光咧就会慢慢减嘅时候咧，佢就话咧阴气就开始嚟啦。啊，做晒所有拜祭事之后咧，就洗下手，清洁下，咁就 OK 可以去饮茶。佢话如果去山上面拜祭嘅朋友咧，即系唔系去一啲即系坟场啊，即系要上到山嘅，即系有好多草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啲朋友咧，嗱真系记得留意火种，因为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早阵子四川咧木里森林火灾嗰件事啊，嗰次嘅森林火灾咧，令到有31个消防员殉职啊，家属嘅心情咧仍然未平复啊。嗱，今日又系清明节，所以咧喺北京咧密云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咧，佢就发咗个公告。他就话在4月3日至到5月31日咧嘅期间咧，喺呢个密云区里面咧就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咁当中包括咧喺森林防火区里面严禁吸烟啦、烧草啦、上坟烧香烧纸啦，亦都严禁咧放烟花啦、爆竹啦，同埋点香烛嘅，放孔明灯同埋烧烤咧，都系一律不准嘅。与此同时咧，所有野外用火嘅申请咧。都一概停办呢个手续啦，唔俾啦。咁至于山东嘅烟台咧，亦都系颁布咧系清明防火令啊。佢话如果上山拜祭嘅朋友咧，一律咧就唔俾点香烧衣纸、放爆竹同埋放孔明灯嘅，违规嘅人咧会罚款1000至3000不等，仲要负责翻。如果个山火系由你造成嘅，佢哋会用刑事去追究责任嘅。所以奉劝咧所有咧要拜祭嘅先人嘅朋友。现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即是说都容易很容易就会引致火警，希望当你祭祀先人的时候，那些火种记住留意，如果当大风的时候你真的找人围住那些燃烧那些衣纸的时候，因为那些衣纸一飞了去很容易烧着那些草的时候，就会牵连会引起山火的了。希望大家注意拜山的时候都要小心火种啦。 take a fade, and everybody left, let's do the same thing. Now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give me one step forward, everybody back, let me see you come forward. Here's around to keep your funky boys bouncing, keep the party rolling while the people are jumping. Come on people, let's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your seat and just do this dance.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刚才有 Sammy 嘅独家试唱啊，不过我谂啲人系希望有独家试卖啦， 系 就佢会开心啲啦吓。咁、你自己 都有啊，有独家噶， 独家有啊， 不过个数量唔知够唔够俾你独家啫嘛。 咁、我改过啊，我谂大家希望系大家试卖啦， 系啦系啦， 大家自己留意嗰啲公布啦。 系啦系啦 ，OK 嗱、我哋嘅公众咧就比较好嘅，因为老细咧即系会知道咧。呢段时间十点到一点咧，你三个咧就坐正得正正喺直播室嗰度， 都冇得作假嘅， 都冇得作假嘅，因为我哋唔会行到去边度，因为真系翻嚟都要开麦喺段时间。咁下一家咧就一点到三点就变康康啦，咁啊即系时间表有晒喺度，咁所以作为我哋嘅老细咧，佢就唔使担心我哋咧话喺呢个员工鼠咗喺边度啊，喂咧喺边度啊咁。但 系 有啲工种唔系噶嘛， 即系可以有啲吞扑位。 系啦，咁有啲工种就可以， 譬如行街啊嗰啲 sales 咯。 仲有咧？ 送外卖咯， 啊吓， 睇过嗰啲报道话食环署咯， 啊系， 知 啦， 成日都系， 系啦系啦， 清洁工人， 系啦，唔系，其实唔同嘅制服部队咧都有过类似嘅新闻嘅，佢哋硬系有一啲嘅斗咧，就好似可以俾佢哋，唞一唞，饮啖水或者饮下其他嘢咁样嘅。 佢哋预认噶嘛，有制服睇到啊嘛。 唔系啊，唔系啊，同埋你啲佢有冇做嘢你唔知啊嘛。因为你阿头系 office 嘅，喺嗰个啲办公室写字楼嗰度做嘢噶嘛。咁即系嗰啲外勤嘅工友咧就喺出边噶嘛。 啊有有，如果讲细啲嘅，以前嗰啲咩人口普查员都有噶。嗰啲学生咧成日都可以，或者你买旗嗰啲僆仔都会突然间数埋一边 咁样。又或者你派传单嗰啲都系噶。 派传单嗰啲。 咁你唔知你 唔系嘅都要派晒噶，有阵时佢哋都会有人去特别检查。 嗰啲噶，系啊，咩都好啦，好啦， 咁 而家系咩咧？ 你都要知道你即系咪真系有做啊？系咪有冇吞扑噶嘛？ 送外卖冇得走啊！即系可能中间可以行远啲，但你点样都要将嗰样嘢送到过去，咪会打电话俾人投诉噶嘛？ 但系期间好啦，你送完之后翻嚟回程咧？ 啊，行个圈啊， 系啦， 揼个骨啊，嗰啲咁系嘛？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会觉得我点样先可以咧控制到我啲知道我啲工友咧，我啲员工咧究竟有冇做嘢咧，有冇吞扑啦 ？GPS 咁点样 GPS 法咧？ 咩类型嘅工种先？ 头先所讲嗰啲 可能外卖啊，咩都好咯，咪带喺身度咯。 带咩啊？ 带只表俾佢，或者咧俾套制服佢嘅时候咧，有粒钮就系个 GPS 嚟咁样咯。 好，南京呢、這个叫做建业区所有嘅环境。卫生嘅所有同事过嚟， 环卫工人， 即 系嗰啲食环 工人 啦， 系啦，过嚟，系啦，今日咧， 咁香港系咪可以仿效啊？ 可以啊， 今日阿 Sir 有嘢派， 啊好啊好啊， 来，一只， 即是什么来的？ 请你戴喺你只手度， 左定右咧， 做咩？ 左右都冇所谓啦， 啊嗰啲， 好啦，我戴了，我戴上去啦。 呢个表咧好好噶噃， 好好看哦， 系啊，嗱，可以有时间啦，嗱，咁你自己唔使戴表啦，系有时间显示嘅，系咪啊？睇咩到啊？嗱，系啦，而家 没有钻石。值得啦，为什么没有啦？ 嗱，仲有，嗱，有天气嘅显示嘅， 我知道会下雨 啊，下雨啊，好大雨哦。 仲有，仲可以有对话功能嘅嗱。 老婆，老婆，老婆，今天我不回来。 唔系你唔系老婆啦，你系老细啦，系啦。 老板，老板， 老板，系啦，吓，中唔中意啊？ 我喜欢啦， 好 喜欢。 要同老细可以对话，我即刻唔 系 好中意。 咁可能有啲咩突发事件，你可以求救啊嘛？ 唔系啊，我就觉得老细 keep 住会问我问题咯。 阿左你傻嘅，跟住我收唔到咪得咯。 喂，听 唔清楚啊？听不到啊？ 各位工友，嗱，我哋呢只表咧，仲有呢个卫星定位 GPS 喺度嘅。 定咩位啊？ 定位咯。 做咩啊？ 就睇下你有冇做嘢咯。嗱、 啊， 认真，佢话呢个表咧真系有功能嘅。佢话咧，当只要咧嗰个员工个即系个表啊，手上嘅表啊唔喐嘅，20分钟咧。佢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发出声响就话：喂，请你继续努力工作，请你继续努力工作，请你继续努力工作。 咁 Q 嘅， 系啊。当你咧离开你嘅工作范围区咧，佢自然会发放个信息俾你老细嘅手表度话，唔系个电话度话：咦，你员工离开咗你个工作范围区喎。 个员工离咗走啊，咁 系啊。 请你努力工作。 奥大臣司纪贤在会后未有回应会议讨论了什么议题，只是说会进一步和政府商讨。司纪贤在会前曾经表示，会议将讨论对任何脱欧协议进行确认公投的建议。工党发言人说，商讨会继续，双方团队计划再次会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4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9，日元11.73，瑞士法郎1.001，澳元0.71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61美元，卖出1,290.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早上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市民前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由现在起至到夜晚8点，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是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至善街至到翠岭路的一段唐贤街亦都是会暂时封闭。搭巴士的朋友留意，九巴路线14号 S 是会暂停服务的，就是九巴路线14号 S 是会暂停服务。另外，由现在起至到晏昼6点，沙岭边境禁区是会暂时开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只是管道口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包括大潭道、石澳道、歌连臣角道都是挤塞的，还有连城道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蒲岗村道来回方向都是繁忙，慈云山道、竹园道都是挤塞，凤德道和虎山道上山方向就特别挤塞了。现在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上去蒲岗村道的条支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屯门龙门路近住浩船街，即是蝴蝶湾洗衣场一段来回方向挤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骚动音乐，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 乐。咁，不如我哋试下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真系红颜薄命，爱妃，点解你咁狠心抛低朕？你叫寡人以后日子点样过？ 请皇上节哀顺变，正所谓人死不能复生。 诶，未必。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第一集同你用科学原理讨论起死回生有冇可能。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噶。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今日点唱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8，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我哋 fax 号码 23396453。我哋开始练定把声啊嘛，有啲和音咁样就出嚟啊。 哇哇，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 两位都系家长啦，豪仔啊田，你哋两个都系家长。有冇试过咧？你哋嘅小朋友咧，翻到屋企，话佢哋俾其他嘅同学仔虾噶？ 有啊，有啊，有啊！ 即系有啊，例如 早两日先试过，佢翻嚟话同佢数数目 啊， 咁咧跟住佢 数输咗， 唔系佢话仲本来想同佢玩捉伊恩，跟住咧佢就数到十咧就唔肯数啦。我本来话数到三十声就玩啦，咁点知佢唔肯，跟住仲喺度发脾气喺度喊，跟住话唔系话数个数啫，点解咁激动啊？后来先知佢话喺学校嘅同学仔笑佢啊，话佢唔识数数啊， 话 佢数话佢就系数唔到去到三十咧，俾人笑佢啊。跟住咧佢一揽惨咧就投诉咧，讲你打我啊，坑我个头啊，仲打埋隔篱阿强啊，两个都俾佢打咁样。 但系你个仔都一个戏子嚟噶，嗰个即系信任究竟系几多真几多假几多 percent 咧？你觉得？ 哦，你讲到头嗰啲，你讲到戏子咧，佢下一格就好笑啦。跟住我哋好紧张啦，就 即刻头咁 系啦，咁啊联络咗佢口中个阿强啦，即系阿强都系受害者嚟噶嘛。我哋打去问阿强妈妈先，因为大家好熟噶啦嘛，已经嗰啲群组。跟住咧，然后就话啦：，喂，阿强妈妈，系咪你哋都俾嗰个警安打啊？咁样我细路咁样。跟住我个仔无端加一句：，系帮我哋避开咗。 即系我听唔到咩啊？避开咗咩？ 佢避开咗，即系冇佢想打落嚟，但系佢避开咗，佢、打唔到嘅。 你个仔就受咗。 唔系，我话我话，我等先阿仔，你话避开咗，即系点解冇打到你啊？佢有打我，避开咗。我系咪真打唔到啊？ 咩咩先啊？曾志豪，我又明白，你要明白啲细蚊仔讲，佢真系有打落嚟，只不过打唔中我避开咗啫。咁佢都有用打个动作。 但其实打呢个字咧都好虚嘅，即系兜巴咁样刮落嚟啊？定系我想捉你嗰种，我捉住，但系小朋友可能会觉得系打噶嘛？ 啱啊！呢个又要理解下小朋友打嘅定义咯噃，系啦，又好鬼多学问。 好啦，咁好在咧有马强，但系嗰下呆咗话：阿仔你老老实实打唔打中先？ 系啊。 佢有打我唔中， 你冇得啲话避开咗， 系拳打脚踢定系轻苦地？你啲念 先，你又唔讲你避开咗嘅咁样，跟住就佢 点解会讲啲唔讲啲嘅？ 但系跟住好在阿强我妈妈咧打嚟之后咧，佢就话系阿强都话俾警安打，口供一致嘅， 咁即系有呢件事 系啦。但系佢个仔好似避唔开， 哎呀， 系你个仔稍微醒少少， 因为你阿仔系美国队长啊嘛，佢个 Spiderman 嚟啊嘛， 系啊。咁当然我哋嘅处理方法就话你记得话俾老师听咁样， 但你哋冇自己亲。亲自去同老师讲啊， 又唔使， 即系你觉得未去到咁严重嘅 私了啦， 私了 系啦，即系唔系 同老师讲咯， 等唔系个私了意思话就私了，即系佢私下三个解决嘛，叫个仔同个老师讲啱就 系啊，系咁即系你又唔使咁激动咧，即刻立棍就去系啦，勾佢 阿田咧，你嗰啲大啲，嗱你嗰啲都系小朋友玩下，就算佢真系打落嚟，理应都冇咁大力，冇咁严重啊，你嗰啲而家大啦嘛，中学噶啦嘛，系咪先？ 我认真啦， 到嗰啲咩暴力片段啊，嗰啲都好多人惊噶。 你谂下阿田细个嘅时候，佢打人好大力。 佢冇打噶，直接一只脚咧踩住人哋块面，你喐噶啦，喐噶啦，喐噶啦。 然后佢都系同人哋讲话，喂，我都系咁摸下你啫。 我唔小心，我个人重啫嘛，所以重手咗啫嘛，我冇心噶咁啊嘛。 认真，即系有时咧都间唔时咧都会望下啲细路咧，即系你因为你翻嚟咧会见到佢嘅表现系点样嘅。 即系唔同。 系啦，咁你知朗朗都唔系好点讲嘢咧，咁我都会问你喺 因为阿 妈讲 得太多啫，朗朗平时我话好多嘢讲噶。翻到嘅，唉，俾阿媽繼續講啦，好中意做 DJ 噶佢。 嗱，咁咧我都會問佢，不過好彩咧，即係佢哋喺小學又好，中學都好咧，都好愉快學習嘅，都冇呢啲咁嘅唔開心嘅事情出現咯。 好啊，好啊，好啦。不過喺台灣呢一單新聞有少少唔同啊嚇。 今日个阿妈咧都有一个几激烈嘅反应嘅，大家可以谂下佢做咩啊？佢、就发现咧个女喺学校四年班 系 俾人冚咗一巴，系、 哦、 啦，仲要系两年前呢件事已经发生咗。 两年两年， 当中咧就涉及到啲乜嘢嘅原因咧？就即系话咧，阿田。你冚人哋啊吓！你攞咗我个女主角嚟做，我冚你一巴咁样， 系、 哦、啦，跟住系啦，即系呢一个系个原因，即系一巴冚咗落去。 咩学生嚟嘅？ 学生对学生四年班， 四年班有女主角噶啦。 有咁你譬如有 drama 噶嘛，有比赛噶嘛。 你明知我最中意扮个棵树嘅咧，你系要抢我呢棵树嚟做，你系要做白雪公主，你咪自己做把佢咯，做乜抢我棵树啊？你 记住每一个人个主角都唔同 嘅。系啦，我讲咗我扮南瓜噶，你做咩要攞咗我？ 死咯！嗰时我女咧都被即系幼稚园咋？ 蠢过啊？ 唔系啊，幼稚园都有做 Cinderella 噶佢。 但佢扮个 女做过啊？ 唔係嗰個叫做 灰姑娘 Alice 啊，嗰個 愛麗絲 ，Alice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佢扮嗰個樹窿啊， 唔係啊，佢扮 Alice 啊， 哇犀利喎！ 死啦，會唔會俾人同學玩即係咁樣話過嘅咧嚇？ 係啦嗱， 如果你扮就驚啲， 係啦嗱，簡單嚟講，總之就係俾人哋冚咗一巴啦。咁阿媽見到我個女俾人冚咗一巴， 係 咁咪就覺得佢要做一啲嘢啦。你哋可以估下呢個阿媽佢選擇咗用咩方法去解決咧？ 冚翻佢咯。 當然啦，你去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個阿媽就唔係揾翻邊個。冚我你一巴，我同佢还击两巴。 哦，即系咁样，可能佢再搞笑啲嘅。 好嬲啊！ 佢系因为一套剧而争输主角打佢啊嘛。 我妈去 应征，应征埋做其中一个角色，跟住咧同嗰个打佢个女嗰个人咧系咁做对手，兜巴冚翻佢转头。 系 啦， 你要做新抱，我要做奶奶，你个新抱 唔系佢无论咩剧种都安排有掌掴嘅。明明讲紧呢个咩绿野仙踪嘅，佢系嗰个稻草人兜巴冚落去嗰度。 似子啦，咁样系咪？ 系啊， 你哋谂嘅真系似，我话俾你知。因为佢就觉得自己个女俾人哋冚咗。呢个阿妈咧有一个信念，佢系咁谂嘅。如果我同學校投訴嘅話咧，我咪得到嗰啲即係對唔住啊、道歉啊嗰啲嘅説話咯， 即 係佢決定 難以即係好 解決 嗰件事啊，之恨啊， 係啦，所以佢就覺得咧，用乜嘢去解決呢個問題最快嘅咧？ 以牙還牙， 冇錯，以暴易暴，你冚我，我唔單止要冚翻你，冚翻嗰個冚我個女嗰個人，仲要 大力 帶咗一班人。 全部都是姨妈姑姐， 而且将成件事拍低咗。我谂未必啊，姨妈姑姐有份啦，隔篱屋个师奶啊，嗰啲全部即系带咗佢嘅团队啦。 即系唔知以为佢去扫二奶系嘛？ 系啊，以为 即系通常都系嗰啲大班一齐都系 啦， 系做小三噶嘛，系咪先？ 啊，而且仲系咧强行进入学校， 系 将呢件事拍低咗，一巴就冚翻落去，仲喺度冚嗰个女同学嗰阵时咧。就問翻佢啦，呢、這個阿媽佢有個諗法嘅， 啊、 除咗以暴易暴之後，佢有一個教導人嘅心態嘅，因為一度冚咧喺度講嘅，俾人哋當眾打係咪唔好受咧？咁你做咩要打我個女啊？因為佢真係覺得佢咁樣做係幫緊人哋個女，所以咧就發生咗一件咁樣嘅事啦。 奇案啊！ 以暴易暴拍低完之後咧，仲擺咗上社交平台。 但我又問想問啊，點解學校可以任由咧一班咁嘅家長？ 我諗係已經衝過咗嗰啲守衞網啊、防鎖線啊， 都趕唔到。 係啦，清潔阿姐見到佢哇氣勢沖沖咁樣， 俾你打埋啊！走 係啦，直情好似十三張嚟叫狐嗰个杀神遇杀遇神就杀神， 张点解会叫狐？ 十三妖啊， 系啦， 十三妖就系叫狐。 我头先都想停一停，问十三张点叫？ 系咪觉得好顺口咧？ 因为十三张嚟一个 pair 牌嘅游戏， 可能就唔系就咪唔讲道理咯？十三张都叫狐，你又几唔讲道理咧？ 唔讲道理，系佢觉得佢自己有道理啊。 但系问题就系咧，就算係啊，即係阿向女真係俾人冚一巴啦，即係真係好無辜嘅，係唔啱數嘅，咁都唔係個阿媽啊，走去大班人走去為咗即係個細路女去做呢件事啊，咁就算係你個巴掌同個女嗰個細路女冚你個女個巴掌都唔同， 啊咁啊係 喎，都唔平嘅噃， 用翻咁細力啦，除非。 即系要自己个女俾嗱，你试下冚多一次我个女先，我睇你究竟到嗰阵时个力度系点，我就双倍俾翻你咁样系嘛。 同埋仲有一样嘢，嗱，好似头先你都讲过啦，细蚊仔可能嗰个拍打唔系未必系好似啲大家咁冚你个仔女嗰啲巴咁大力噶嘛。 系啊， 咁你就点可以即系净系一面支持听你个女咁讲，跟住你就咁样报复啫？ 有好多人 咁你个女踢睇佢，哇！咦，阿妈原来可以咁报复噶，咁第时点点啊？ 以后就你噶啦，应该。 喂，佢自己认翻。 所以好多人咧就会话咧，呢个阿妈咧就话我反欺凌， 但其实佢就系欺凌人， 系 即系都唔知佢谂紧啲乜嘢噶。而学校嗰方面咧都话呢一个人啊，即系佢呢位妈妈同埋佢嘅朋友咧一齐私自进入学校，仲阻挡住老师执行公务咧，老师咧系将会报警提告 嘅。咁梗系， 佢要啦，喂，伤人喎，真系。 唔系，我觉得佢个 学校嘅学生， 佢个女兒又惨啦。喺学校无论做乜嘢咧，啲老师都话嗱，咁我学翻你阿妈噶啦。系啊，你迟到咧，可能就以后你都要迟到入嚟啦。罚翻你，唔系话记个缺点就算数，会唔会有啦？你就即系都要迟咧。 真系错晒呢啲咁嘅教育。 系、啊，咁咁有冇话最后呢个阿妈有冇俾人拉嘅咧？ 我呢度就未有讲到， 应该唔会俾人拉 告噶啦。 我系嗰个被，即系 第二次俾人打嗰、那个。 系啦，即系打人先，后屘俾人哋揿翻 啦。系啦，嗰、那个女仔个阿妈，我唔同佢死过。 唔系，我都会同佢讲唔报警啦。系、啦，你既然话要私了嘅，我又私了啦。 好啊， 系啦，咁就唔得噶咯，又冤冤相报何时了噶咯？ 大家食翻餐饭啦，咩事都冇啊。 谁来定制对不对？不要谁再乱判我的罪。不想太阳再升起，再升起，再次软禁真理。不要无奈地悄悄低诉，不要麻木地慨叹风暴。不可放下那双臂，那双臂，再次冷却不理。心里话，多少恶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骂。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恶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骂。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人群沉重的族人，像永远的斗争，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镇压的声音。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 妈妈，我冇做错嘅，做错嗰个系你啊！你唔好走嚟学校打人先得噶。啪！下笑声啊！ 流泪遍布土地，多么盼望有一天，有一天，世界永远优美。 志豪、黄耀祖， 逢祖拜个人。 星期五又点唱啊？依家可以打你1872388啊！而家都可以啦，1872388、1872388。 系网上留言， 无音欢迎，我仲以为你会同我咩嘅添。系啊 ，Fast 嘅号码咧就23396453。 诶，想问下你哋咧，有冇留意大厦嗰啲通告噶？ 有自己大厦咯， 诶系咯， 咪其实人哋嗰啲大厦咧经过咧都几中意睇 嘅，可以咪等你冇嘢做啊嘛， 系啊，做咩啫？ 嗱呢近日咧，即系李生咧，即系我哋嘅港台好友李嘉仁先生咧，咁啊就咧啊，就俾咗一个通告嚟睇下佢哋咧，即系嗰个商业大厦嗰个通告咧。 做咩事啊？ 我真系咧唔讲唔知，真系咧都原来影响得好紧要嘅。 小说 通常都话冇 lift 啊，冇水冇电嗰啲嘅啫系嘛？ 嗱，呢啲就系通常嗰个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即系近排咧，咪听到话好多咧嗰啲大陆打针团嚟香港嘅。哇！原來咧，即係影響得佢哋都幾緊要嘅，因為佢哋咧就即日來回咧，即係可能係朝早嚟，下晝走咁嗰啲咁啊嘛。咁嗰啲大陸嗰啲團咧，可能都係星期六日先嚟，咁但係星期日好多醫生都休息噶嘛，所以星期六就係佢哋嘅高峰期啊。 係， 哇！竟然咧，佢哋嗰個大廈咧就出咗個通告啊，佢哋嘅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出咗所有通告，咪就話啦，請各位。各个诊所留意，佢话就话啦，为应付呢个咧突发性人潮出现啊，系啦， 即系有冇写到明系逢星期六嘅朝早咁样啊？ 逢星期六人潮，佢就写住噶啦。 系， 咁咧，请各单位咧嗰个职员咧，请大家注意，你要疏导所有咧求诊嘅客人。 系， 佢咧就先喺呢个源头控制，就要咧即系话咧，如果你落接订单都要唔该麻烦你，唔好一次过接多好多落嚟咯。 即系你讲紧同啲。即是提啲醫生，你哋要咁做， 系啊，因為佢哋真係一批批落嚟打針啊嘛，咁跟住咧，佢就話：唔該，你哋先要分流、分批嚟香港。以免咧喺同一時間裏面咧就咧又引致呢個人頭湧現，係啦，咁跟住咧就仲有話造成呢個大廈嘅大堂啦、電梯啦、樓上嘅大堂啦、走廊啊、廁所啊，全部都塞曬，唔係塞嗰啲咩喎，唔係塞咗個廁所去唔到水，係塞住啲人啊！佢話咧咁樣都危險噶。 但其實咧呢類型嘅情況，我會話嗱，我未想像到究竟有幾嚴重啦。我又去睇醫生嘅幾個地方，中醫又好，西醫又好啦，一個咧喺旺角嘅，一个喺佐敦，一个咧就系喺铜锣湾嘅，呢三个地方咧都系一啲我谂系工商业大厦咁样啦，但系同时间咧就成栋楼咧都系布满住嗰啲诊所啊嗰啲嘅， 哦系啊， 其实每一个咧已经佢哋嘅大堂嗰度咧， 佢哋啲客人系嘛， 有额外嘅职员啊，就叫大家点样排队啦，几多楼就喺边一度啊，佢哋有好似啲除咗嗰啲日资百货未有嗰啲揸 lift 员嘅， 系系 佢哋都已经有噶啦，有一啲，即系话俾你哋知嗱，你哋呢度咁样上呢边先，下一步。你哋呢一边入做晒呢啲噶啦，已经，但系都要排几耐队噶有阵时。 嗱，有啲咧个地理位置咧就相对地好，因为即系你就算排出街，喂，你唔可以讲到，只不过你帮我疏导我搭 lift 上去嗰啲人潮啫。但系都有啲 lift 唔系佢层层停噶嘛，最阴公。咁啊啲就排咗喺街，有啲地方咧有地理位置 OK， 但系佢呢个大厦咧， 俾你讲下嗰啲惨况啦，佢个通告里边咧有列到嗰啲惨况，譬如话。不得阻塞通道，行李箧不得隨處亂放啦。 係， 咁你已經可以想象到啦。 就因為個個真係拖夾嚟啊嘛， 係 啦， 全部 拖夾嚟嘅，係啦，唔好阻礙其他診所門口出入啦。即係等於咧，你嗰間鋪頭啲珍珠奶茶特別好飲咧，你排埋隔離賣魚蛋啊、賣粉腸嗰啲咧， 因為要阻住人哋噶嘛，走廊窄噶嘛， 係啦，跟住嗰啲啊真係慘啦，咩走廊大堂範圍嚴禁咧踎坐啦、瞓啦、喧嘩啦，同埋小孩玩耍。就系嗰几个动作都真系 好有画面啊， 好有画面啊， 真系有画面咯、啊， 嗬！踎坐卧、啊、真系 小孩玩耍喎、啊，同埋 小孩玩耍咧就真系讲真嘅。边树人咧都难阻止啲嘅，但系前嗰几格就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啦。 但有少少唔同，如果佢成栋大厦本身咧都好多医务所嘅话， 好多儿科， 小朋友有好多儿科，但系佢哋通常系病先至去睇医生噶嘛。但如果佢哋打嗰啲即系预防针啊嗰啲，佢哋就会跑嚟跑去啦。但如果唔系你病到死下死下咁样嘅话，你跑嚟做咩啊？ 都唔系，我有时带个仔去睇医生咧，佢话就话唔系好多话就话咳就啲僆仔都系走嚟走去噶， 系啊系啊。咁佢仲有咧就话咧嗰啲。通道嘅防煙門咧，一定要經常閂咗咯，因為咧，即係有啲人佢哋唔知噶嘛， 規矩唔一樣， 佢哋規矩唔一樣，佢哋唔知啦。 唔係佢喺嗰度排隊啊。 因为佢排队排到出房间门啦，系啊，佢就算知规矩，佢唔通唔开咩道门？所以佢就压埋出去啦，咁样。 系啦，仲有即系有啲提醒，就系话咧，所有垃圾必须掉入垃圾桶里面。 系。 仲有你嗰啲痰啦，即系有譬如有 KitKat 2嗰啲痰咧，唔该你用纸巾包好，放入呢个垃圾桶里面。 咁即系代表咩咧？ 咁即系话 佢哋系冇咁做到啦。 系啦，都会真系学你话斋，规矩唔同，喺唔同嘅地方，佢又以为可以守翻自己佢哋觉得认为嘅规矩。 但其实咧，就算喺大陆咧，人哋都系叫你要即系不能随地吐痰嘅。其实就唔系大陆规矩俾你，不过咧佢哋嗰啲一唔守规矩咧。就去到呢个地步。 嗱，呢啲仲有写住，佢系本大厦范围所有，包括埋厕所，系严禁吸烟嘅。 嗱，呢个就真系咧，习惯好唔同啦。 嗱，即系所有嘅，喂，呢啲我哋摆明知道唔会做嘅，但系佢都会写晒，佢写晒喺个通告里面去提示俾大家，所有嚟嘅打针嘅人听咯。 系啊， 我都未见过会即系有呢啲。 唔系，我 谂 系佢呢个大厦咧，因为就 太严重啊。 唔系，佢改错咗名啊，佢真系叫嘉宾啊嘛。 系啊， 欢迎各位嘉宾一齐到来，系咪先？咁真系欢迎晒唔同啊！佢就嚟改名噶啦，不如改名做同胞大厦。 又冇咁讲，我哋都系要帮衬。 唔系，我哋都系同胞嚟噶嘛，一视同仁噶啦，真系。 系啊。 但系因为嗰啲地方咧本身都好地方谴责噶啦。 嗯， 如果因为咁样打斗咧，医生睇唔切你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委会早前否决放宽海外专科医生通过考试后豁免实习安排。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表示，对于全数方案被否决感到失望，令投票的医委会委员都感到错愕。他强调，医学会早前调查指出，七成半会员支持海外专科医生豁免实习。相信来自医学会的医委会委员不会违背会员意愿，不存在医疗霸权。何仲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投票比以往复杂，事件是技术问题导致，他会去信医委会，建议成立临时委员会，提出其他不同方案再讨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的陶谨申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泄露试题案反映律政司一直取而不取难，将不诚实取用电脑罪当作万能 key， 扩大控罪范围，而非考虑使用其他法例控告犯案人。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终审法院的判决是返回法例的初心，又认同法官在判词所指，法庭不应该为维持治安而曲解法律，法庭的角色并非立法者。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郭佩凡接受节目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一直向政府反映不应该以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检控涉嫌偷拍的人，认为应该有针对性的法例去处理。在北京，有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亲友和乡亲趁清明节到赵紫阳故居拜祭。赵紫阳旧部属已故四川省委前书记李紫源的女李慧表示，以往是赵紫阳邻居，认为六四早应平反，公道自在人心，但对短期内平反六四不抱希望。他又估计今年可能正值六四事件30周年，官方管制更严，进入故居亦都被查身份证，保安明显加强。南韩东部发生严重山火，至少一人死亡，政府宣布为国家灾难。江原道高城郡一带昨晚7点几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至速草、江陵市、东海市等等的一带，近11个小时之后，今朝8点几基本扑灭。除了造成人命伤亡，亦都烧毁250公顷森林和125座住宅。当局表示，正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全力清理余下山火，防止死灰复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朝早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关清明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和合石咧，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由而家起至到晏昼五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都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提提大家，香港大球场系有榄球比赛，现时咧扫港埔、铜锣湾都系分阶段有特别嘅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嘅。扫港埔同埋铜锣湾一带嘅交通咧繁忙嘅，驾驶人士如非必要，请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同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管道口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管道出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方面，喺港岛柴湾坟场一带咧，包括大潭道、石澳道、歌连臣角道同埋连城道咧，交通都系挤塞嘅。另外咧，薄扶林道附近嘅域多利道都系交通挤塞。喺九龙方面啦，蒲岗村道来回咧，慈云山道、竹园道都系挤塞，特别系凤德道同埋虎山道回旋处咧，上山方向咧而家系挤塞嘅。而家由于受到虎山道回旋处挤塞影响啦，而家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支路去虎山道回旋处咧一段挤塞，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封。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都仲係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市廣場。另外，屯門龍門路近住浩船街，即係蝴蝶灣洗衣場啦，來回方向都係擠塞。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道進業里方向旺角、窩打路道浸會落斜去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灣、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貢、車公廟路車公廟方向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两小时，全新环节 Lady M 计划， 即系咩嚟噶？ 一个星期上一堂改造计划，由眼耳口鼻出发，再到发型同衣着，实行同一班姊妹一起变靓啲大改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合办 第二十八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 大会司仪黄耀祖， 颁奖嘉宾阵容鼎盛，包括 张伟健、 林宝仪、 林海峰、 袁富华， 歌唱家冯夏贤、黄华峰， 编剧陈永新， 香港艺术发展局大会委员李俊亮，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高级经理郑慧晶。 颁奖礼四月十号星期三晚七点半，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胡队， 顺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魏侯。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魏侯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魏侯，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继续丰收快活人啊！时间咧11:38，跟住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引导嘅气温相对湿度71%。 系今日点算嘅日子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嘅，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系嗱，我成日咧即系譬如我今日风头火势啦，就话有啲人乱咁投诉， 嗯， 系啦，但系有阵时咧，你喺间公司度咧，你最怕有一个人乱咁做嘢嘅咧，就系、是、个老板。 系 如果个老板。佢炒你嘅原因係佢覺得啱就啱㗎啦，咁樣 即係有佢講曬咧，佢講乜都得㗎啦，其實 即係耐唔少你都會見到一啲咁樣嘅新聞㗎嘛， 補足錢就走得咯。 喂，呢樣更加要做啦，但係你炒我原因，喂，你唔該你俾翻啲合理啲啊。 嗱， 即係有少火喎、 啊。呢、這、一個老闆咧，佢覺得佢係好合理喎，而且有一啲嘅朋友啦，睇到呢單嘅報道咧，都會覺得。咦，唔係喎，個老闆其實你唔可以話佢錯得曬嘅喎，但如果咁樣咧、 哦， 一嘢就斬落去嘅話咧， 即係就罪不至死。 係啦，其實 吞撲、偷懶、偷文具， 唔關事。 上工時間打電腦， 你可以話佢其實係冇做錯 嘢 㗎，有人覺得 係 冇做錯嘢， 唔關你公司事㗎。 哦，係啊 ，OK， 佢係喺街外有啲性感相係擺咗 Facebook 度俾人睇到。 如果你咁样都可以话你影响公司形象，都仲有原因啦，系咪？ 喂，咁我额头冇写住啊，系咩噶嘛？ 风水公司噶嘛？ 风水公司噶嘛？ 睇你个样子我知道你系风水公司啊！ 你可以咁样，我唔系卖身俾你噶喎。 佢出边有小三。 哦，即系私人生活， 私人生活，私生活不检点 都唔系， 佢、走去整容。 但唔系啊，私人 欺骗公司 不检点都唔使炒嘅啫。 咪要谂理由啊嘛， 除非个老婆系个老板啊， 系咯，你要谂理由嘅啫。 咁你就离婚啫，都未必需要炒佢啊，系咪、哦？ 即系离咗婚，但系继续喺度翻工。 系啊，讲完咗就讲完咗。 系啦， 嗱，讲紧嘅咧就喺呢个湖南啊，有一间嘅公司啦，个老板咧就嗰日有喜庆事啊，因为公司里面咧有当中嘅一位员工咧就嗰日攞咗呢个结婚。证我哋叫领证啊嘛，系咪先？领证结婚就好开心， 冇请佢。 唔系经理咧就要做啲嘢啦，佢就话今日我哋大家吓仔仔一堂咁开心，有员工就结婚，不如咁啦，我哋今日放工之后咧，礼拜五嚟嘅，放工之后咧，我哋就冚唪唥一齐咧就去食餐饭咁样，大家就贺一贺佢啦。 但佢就系攞嗰张分子啫，就唔系去摆酒嘅， 唔系摆酒嘅， 食餐饭， 领咗证啦，系啦，咁就诶，不如我哋贺一贺佢啦咁样。咁啊，其他同事都话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啦。怎料有一位嘅女同事咧，因为佢一早咧就已经喺就买咗呢个车飞翻翻老家。 哦， 咁啊，我都买咗车飞啊，所以我出席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嘅，我都好替我呢位嘅同事开心。 系， 我照样摆低200蚊人民币， 系 都算系少少心意啊，系咪？即系湖南嚟讲，200蚊都唔算好少啦，系嘛？ 唔知个规矩啦， 系啦，唔知 啦， 因为佢唔系真系摆酒啊嘛， 佢又唔系去饮啊嘛，系咯。 两嚿水你真系悭翻就悭翻噶啦嘛。 系啦，但系呢个时候老细就话啦。好，你咁做好啊！礼拜一唔使翻工啦。 哇， 系咯，我都唔明， 唔去同事嘅嗰个所谓嘅， 都唔系摆酒咯吓，记住吓，嗰餐饭啫， 即系其实系同事普通嘅一啲聚会 gathering 咁样嚟嘅啫。 头先你讲清楚个细节先，呢个饭局边个召开噶？ 阿经理召开，我都 讲完啦， 系咪先？即系你唔俾面佢， 冇错，重点并唔系结唔结婚， 但系个同事， 我而家出嚟召集，你又话翻老家，呢个又话翻娘家，呢个又话翻亲家，嗰个又翻对家。冇人嚟嘅，我不块面摆边啊！ 我想问翻对家点解读呢句说话？ 对家你真系啦，你明知对家都唔知系边，你都要翻嘅，你而家系咪仲衰啦？真系 解得好， 花落谁家？嗱，喂，真系冇面喎， 唔系喎， 杀一儆百，以后冇人够胆飞放老细飞机。 得哦， 冇错， 即系杀 一儆百， 儆猴 系啦。 但系我真系翻屋企喎，咁 我今日就请你翻屋企咯。 同埋 你又可以繼續翻屋企啦。 臨時拉夫，你真係臨時無端端話嚟搞 嘅 啫嘛。 你連少少應變嘅能力都冇嘅，你翻屋企啦。 呢一位嘅女員工咧，佢真係冇呢個應變能力㗎。 冇錯， 因為佢開頭以為咧呢位經理咧講笑嘅啫。到咗禮拜一啦，佢翻工啦， 翻 工嗰陣時咧 ，security 卡。security 卡添， 唔系啊 ，security 卡读唔到， 系啦，阿经理啊，直接同佢讲啊，喂，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嘅规矩嘅，嗱，我觉得呢句说话咧有少少黑社会嘅嫌疑啊，即 系 好似嗰啲江湖电影先至会出噶，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地方嘅规矩嘅，恕我直言，我作为公司嘅即系你个经理啊吓，我讲得好清楚噶啦，讲到明嗰一日边个唔嚟，礼拜一就唔使翻工啦，因为我哋系一个团体嚟嘅，嗱，佢讲到呢一句嘅时候咧，又有人开始支持佢，就话咁又系，嗱，一间公司都系 teamwork 啊，如果个老细咧要讲求 teamwork 嘅话。是不是可以呢，当然我心就想当然不是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 啊、但是老闆原来之前讲到明白谁不去就不行、 他有讲到明白，但那件事是即兴的嘛。 即兴的嘛。 那天你先说领证、跟着我今天就说我们今晚一起去吃饭。对 对 对。那人家又真的买了车飞回老家的、哦。 如果我是一个团队的话，我调回来。老闆既然是一个团队的话，为什么他可以结婚先的，我哋團裏面有好多人未結婚 嘅，哦，咁又有啲無理嘅。 咁你又 唔 係喎？ 結咯，老細咪話你咪結咯，你結唔到啫嘛。 而家係 你 啊，冇天約啊，我要共同進退啊。 我一日結唔到婚，你哋都唔可以結。 你而家咁樣影響團隊內部嘅感情操作。你既然要讲 teamwork 嘅，嗱，跟住我调翻转，老细，我呢排其实等钱使、嗯。喂 ，teamwork， 咁、你系咪都可以团队帮帮手？ 共度时间 呢啲系啦，共度时间。如果唔系，点显得团结咧？ 咁样错啊，唔啱啊，嗰个 又唔啱啊？ 点解系咁啊？喂，阿老细，我今日病，我点解你仲病啊？添 work 啊嘛，应该请啲人都病噶 嘛，老细要请病假， 系啦，跟住要点啊？ 老细你做咩请病假？ 我哋共同进退， 共同 进 退。嗱，老细你拣啦，一系就一齐唔翻工，一系就你要翻工。 系啊，又或者有一个人病，你病啊，惹我啊，惹我，我都要病啊，咁样。 添 work 啊嘛，唔系唔添 系 嘛？ 系啊。 咦，咁边个结婚就话喂添 work？ 唔系最好就 出老公老婆。 你谂咩啊？ 大家一齐使啊！ 即系佢意思系一齐做兄弟姊妹。 系出粮嘅时候咧，我觉得更加要体验呢个添 work。真系，喂，拆开嚟睇下先。阿经理，点解佢有五千蚊，我得四千蚊啊 ？Teamwork，、一视同仁喎、啊，系咪先？ 我唔明咧，侧边嗰啲同事咧，即系嗰啲又被炒啦。侧边嘅同事冇讲话，嗰个系惊啊！ 你够胆讲啊？哦，你共同进退啊嘛，你哋两个一齐走咯。嗱，即系做得出个， 你知唔知边一个唯一有机会可以发言啊？就是领证嗰个同事，啊、老细，我其实讲下少啫，不如过两日我先领证啦，无谓难为 佢。即系你呃我多一日，炒你先，咁啊老细就话你欺骗我，即系冇团队嘅精神，炒你。 系老细，但系你嘅望一望咧，我已经系唯一一个仲留低喺度噶啦，之前都系我帮你递信俾炒人嗰啲噶。 我估到啦， 你炒埋我冇人噶啦，系 可能你间公司本身得三个员工嘅啫，经理啦、领证个人同埋呢个俾人炒咗嘅人，系啊，我三分一我冇咗，好冇团队精神。 一系就咁， 个 word 都有四个英文字母，一三个点 会唔会呢个老细咧？其实俾人放咗好耐飞机啦。 哦，都 系 咁。 你回想一下，我哋人生里面如果你 call 一个饭局出嚟， 喂， 有冇食饭啊？ 饭局应该咁讲。 唔系，我哋唔好讲老细啊。嗱，你 call 饭局嘅，冇人应机， 系啊， 冇人嚟， 真 系 有少 落。嗱，你就好唔开心啦，甚至乎你会 feel 到哦。佢 call 咧就一呼百应，个个都出现嘅。我嗌食饭咧，呢个头晕，嗰个身痕嘅。 呢、 這 个呢、這个情况，我相信喺好多嗰啲即系而家咁实翻工嗰啲， 冇错， 博办公室一定有好多呢啲， 好多噶。 A team call 咧就大话柴娃娃 ，B team call 咦冇人应机喎。 有噶，有啲真系会系咁样嘅时候啊，即系造势大会你都要做噶，隔篱team咁多人、啊， 咪咯， 一边你点样都凑够条数俾我啊。 咁要睇嗰条team嗰个老板，即系嗰个老细 O 唔 OK 先得噶。 可能啲员工就会觉得咧，喂，嗰、那个老板请我哋食咧，就好似去饮宴嘅。你请我哋食饭，好似去咗英雄宴咁， 喊住去啊！ 睇下个气氛， 真系差，真系俾我两分我。 咦女？二台通识六十秒，香港道路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嘅无障碍设施，相比十年前已经大大改善啦。但系更多嘅障碍，往往系嚟自旁人嘅目光、说话以及不谅解嘅态度。 轮椅人士以及视障人士携同导盲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遭拒绝的个案是接连发生的。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除非有不合情理的困难或者合理的操作安全理由，否则公共交通营运商不应该以乘客有残疾为由拒绝向他们提供服务或者设施。 交通设施和工具是不是畅通易达，不单止是残疾人士的问题，任何人都应该要身体力行， 采取行动去支持优化无障碍设施以及交通工具。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上个星期咧突然失声，咁啊就有个 特别版， 有个特别版，系啦，今日咧就轮翻我啦吓，咁啊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咧讲丫鬟都分三个等级噶？ 记得， 上个礼拜你都冇讲， 啊系对唔住，个内容咧 我都照讲记得添， 系啦， 好冇诚意啊，真系应佢应得， 鬼大你啦， 我上个礼拜净挂住同你玩，我都唔记得讲啲乜嘢，我净记得讲丫鬟。 你上次净挂住同丫鬟玩啫， 丫鬟啊，好多嘢， 丫鬟噶真系啊，丫鬟有三条出路嘅，当佢大个。 好叻嘅，即系早早你真系 三条出路系啦。第一，一系咧就话如果佢好嘅话咧，就可以做有机会做妾侍。 其实做妾侍都唔系好啊。 咁你丫鬟嚟喎，你又丫鬟喎， 平时你俾 丫鬟都要自由恋爱， 系啦嘛。平时你俾老爷拉入柴房， 咪就系咯， 冇着数。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好多次柴房。 但如果你做咗妾侍之后，就唔系入柴房，入睡房啦。 咪就 系 咯， 大老爷都仲系， 都系老爷。 但系你以前 八十二岁噶咯， 老爷唔一定系老爷噶。我哋读音咧九声嘅爷爷爷爷爷 爷。 好啦，第二咧就话啦，如果你嗰个等级咧，就可能会揾翻咧，喺嗰个大屋里面咧，嗰个小司啊嘛，记唔记得啊？小司系边个啊？ 即系嗰啲男嘅工人。 系啦，男家丁啦，系啦，咁样。好，第三个咧就系话咧，再唔系咧，就可能去到你成年嘅时候咧，就将你卖出去，卖住好人家又好，唔好人家你都要去噶啦。 即系当自己猪一样咁俾人卖出去。 因为真系啊，佢哋一丫鬟呢个名字咧，就等于货物啊。 系 喺古时人嚟啊，丫鬟 系 货物嚟 嘅， 系啦。因为我真系买你翻嚟噶嘛，买你翻嚟就服务我啊嘛，咁样 系啦。 好，上回咧就停低一条题目咧，就系话啦，系啊，即系呢个丫鬟就嚟屋企做嘢啦。咁点解仲要教佢琴棋书画啊？除咗做家务之外， 上次有讲噶， 为佢为佢增值 啊， 表演俾人哋睇咁啊嘛， 系啦，一系就为佢增值，卖个好价钱。 啊，都可能会 嗱，你真系一个商人嚟嘅，真系。 我亦话你真系一个贱人， 我以为衰人啫，冇谂到嗰个地步嘅。 出口就商人啦，系啦。咁你古时嗰啲人咧，佢都会觉得，喂，我养你，我都要钱噶。 系。 喂，咁你 嗱，我教得你咧，你第时帮我去教琴啊， 真系 嚟屋啊，教琴好赚啊，咁啊，古时系咁噶啦， 琴粗姑娘啊， 系啊。 咁 横 掂你喺度冇嘢做，咁啊，小姐学紧嘢，你咪喺侧边去继续学下咯。 老爷，边个话我喺度冇嘢做啊？我成日都要打扫柴房噶噃， 系啊，咁咪出嚟啦！柴房唔系成日要你咁做嘅，咪一劈柴一劈到手都软啦，系咪先？嗱，学下咧就真系咧，琴棋书画佢真系会教佢嘅。咁啊，因为咧真系好似豪仔话斋啦，到佢真系去到十八岁成年人嘅时候，啊唔系啊，唔使十八岁添啊，可能咁啊去到成年嘅时候咧， 到佢卖得出嘅时候咧，应该 卖得出去咧，跟住咧就话啦，喂，我个丫鬟啊，好嘢嚟噶， 系 要跳得。又弹得又 睇得又揽得， 系 入厨房又得， 喂，真系佢卖佢可以 茅厕都得， 因为佢将佢嫁翻出去嘛，咁佢即系卖咗佢啦，咁佢真系咧可以买得个高嘅价钱，分分钟可以冚翻佢之前养佢嘅钱噶，所以都系一个 票一样啊，真系， 真系一个投资嚟噶，系啦，咁所以咧就 唔系俾钱中介，我记住咁， 买到个好价钱，咁就分分钟可以回本吓，咁好啦。讲下丫鬟，佢喺屋企真系除咗要服侍老爷入柴房之外咧， 呢个系必须嘅， 唔系个个老爷都得噶嘛，系咪先啊？ 我哋讲紧都系打扫啫， 系啦系啦， 即系执埋柴房， 唔系个个老爷都嗌得，你明唔明啊？ 嗌得喐佢，喂，丫鬟过嚟执柴房。 佢哋系咪要真系做晒一个丫鬟做晒全屋嘅嘢，定系佢哋都有分等级嘅咧？ 佢净系服侍小姐嘅，如果最高级嗰啲， 我觉得有分等级嘅，睇下间屋有几大。 再高级嗰啲就服侍少爷嘅， 系啦，即系更高级嘅。特 級就是服侍老爺的 丫鬟咁樣， 係啦。 其實佢 有啲喺廚房度做全菜煮飯嗰啲 啊，係啦，啊，真係分得好清啊。 係啦， 大家試下進入下呢個叫做 丫鬟嘅世界， 大屋當你係老爺 喺個四合院度。 我哋有錢，係啦，我哋有錢，我哋屋企咁多唔同嘅地方，係咪先？我哋都要 每個家務一個丫鬟。 又唔会。 抹窗丫鬟、扫地丫鬟、执垃圾丫鬟、 大富大贵嗰啲会有嘅。 左脚着物丫鬟，右脚着鞋丫鬟， 系啦，系嗰个叫点称呼啊？个名叫左物环。 人哋光明左右侍者都系咁噶嘛，系咯。 嗱，佢真系有嘅，有小丫鬟啦，有二等丫鬟啦，同埋 大丫 鬟。 好嘅， 大丫鬟系最大丫鬟， 最高级嗰啲系上等丫鬟，上环。 仲有大口环嘅。 咁西环系咩咧？ 你话咧？ 西宫嗰边个喺嗰度做丫鬟， 嗰啲外国读书翻嚟嗰啲啊嘛， 都仲要做丫鬟， 系咯。 好啦，每个级别咧都有啫，佢哋嘅分工啦，同埋规矩要遵守噶。如果你系一个小丫鬟，你觉得你做啲咩 咁？我都系做小丫鬟嘅咧，应该倒下茅厕啊，执下柴房 咩都做啦。 真系啊，你觉得你真系可以乜都做啊，小丫鬟？ 哦，老爷嗰啲就唔俾你执噶啦， 打扫同清洁有关嘅， 即系见唔到啲尊贵嘅主人嘅。 厨房厕所嘅工作机会比较多嘅，我觉得。 真系，你哋可以做到古时嗰啲少爷。你啊，小丫鬟，做咩我会见到你噶？你唔系应该嗰个范畴里面做嘅？ 系 啊，小丫鬟咧，佢真系咧。 你做乜俾我见到你着衫啊？你着制服噶嘛？你要 丫鬟冇制服噶。 我哋公司唔系我哋公司，我哋个宅有嘛？ 有分噶。 阿王晶唔开制服，又话开制服丫鬟啊，好多面。 如果你个 B 级别丫鬟着得少， 呢个制服系 B 级啦，噶啦。 呢个制服系咪动词嚟噶？系啦。 啊，你都真系啊！啊！人哋嘅环节玩得开心啲喎。 系啊。 OK， 好啦，嗱呢个小丫鬟咧，佢真系啦，佢每个月咧有500嘅钱嘅，系啦，咁啊就系真系咧做一啲咧搬搬抬抬啊、打扫啊、厨房啊、厕所啊、操重功夫啊，全部都归佢噶啦。咁佢咧真系唔可以越级挑战噶。 系。 你觉得佢可唔可以入主人嘅房啊？ 梗 唔可以啦。 所以好多时啲小丫鬟咧偷偷地入去咧，就装下里面究竟系点样啊？务求俾咧嗰啲少爷仔咧望到佢，哇！咦，原来你眉清目秀 系 边个？ 就唔会做小丫鬟啦， 唔系喎。 喂，少爷都想见啲好样啲嘅，系咪啊？又督口督鼻阿田嘅咩？你做紧小丫鬟噶啦，你 系你尊重下好嘛？ 佢揾唔到地方少啊嘛，眼睛又唔少，年纪又唔少， 系啊，鼻梁又大， 鼻梁又唔系喎， 系啊， 你依个大人嚟噶嘛，系咯？ 咩？佢唔系啊，嗰啲丫鬟好细个诶，买佢翻嚟噶， 但系细个已经好大嚿啦嘛， 好啦， 好啦，系啦，佢。佢哋咧绝对咧就唔可以入呢个主人嘅房嘅，即系佢其实想咧即系养下养下一笔养养咧，俾啲即系或者小姐啊少爷望到咧，可能升下佢格噶嘛， 系啦。 跟住你好时睇电诶嗰啲戏剧诶电视剧咧话，咦点解我冇见过你嘅咧？有啲咁嘅情况噶嘛？嗰啲啱啊， 我冇见过， 有好啦，同埋女扮男装咯，睇电视剧嗰啲扮小厮。 啊，系啊，可能系啊，系啊，系啦，咁睇佢做啲咩啦？ 因为唔想俾阿老爷拉入柴房嘅啫，都系为咗保障自己。 咁啦，嗱，呢个小丫鬟做嘢嘅范畴咧，就喺度打扫啦、操重功夫啦等等嘅嘢啦，要搬嘢。咁二丫鬟咧， 可以开始照顾嗰啲 B B， 系啦，少爷仔， 奶妈喎，应该系 少爷仔， 少爷仔啦，即系未懂性嗰啲。 可以开头先你话嗰啲咧，识琴棋书画嗰啲咧，呢啲可以做到二等噶啦，即系有阵时表演下，出嚟 show 下 quality 咁样啦。 二等可能都未得啊， 系啊， 哦 okay、 我觉得大丫鬟话上等啊，嗰啲系老爷专用嘅，我觉得。 嗱，阿二丫鬟咧咁样嘅，佢真系好少少嘅，啱啦。头先你我觉得啦，服侍阿少爷仔啊、小姐啊咁样，即系咧佢系专系服侍一啲屋企咧辈分比较咧冇咁高嗰啲人， 哦、 譬如即系可能真系觉得后辈咯，系啦，负责照顾佢哋嘅起居啊、清洁啊。 宾客咧， 系啊，宾客都 有冇丫鬟招呼宾客噶？ 捧出去如宾。 又冇，喺咁耐都冇见到话要招呼客人喎。 斟茶都有嘅， 唔系啊，招呼客人嗰啲有另一批厨房嗰批嘅，我再迟啲再讲啦。 分得好细致， 分得好细致嘅真系。咁咧，佢哋咧可以咧接触下咧嗰啲小主子嘅，咁咧就如果受到重视嘅，佢哋都咁每个月咧有一千次。 一千就500，呢个就1000。 系啦，咁高级咗啦嘛。 系系。 嗱，好啦，先前咧咪讲过咧，即系嗰啲妹仔咧会嫁俾嗰啲小厮嘅。 系系系。 咁呢一批二丫鬟咧就系会嫁俾小厮嗰啲嚟噶啦。 哦，即系都有机会唔使卖出去嘅俾人哋。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呢批二等丫鬟咧， 肯定系小厮，佢唔会年纪太大变咗老师噶嘛。 哈哈哈！笑一快笑啊！系啊，如果佢有规律嘅，唔会笑一律师噶嗬。 系啊，识医病嗰啲系医师，好唔好？ 如果佢有毛嘅，佢系巫师， 冇毛嘅咩？ 好啊，三年级啦，系咪先？好啦，嗱，二丫环咧就系咁样嘅， 巫师 系咯，好啊。 大丫环又点啊？ 大丫环咪准备咯。 咩啊？ 大丫环咪准备 出嫁 咯， 系咯。咁啊，佢 服侍老爷、少奶、大少奶嗰啲， 系啦。 嗱，系即佢 贴身服务噶啦。 佢系会唔会高高在上？我大丫环乜都唔使做。 咁梗系 唔 得。 佢唔会，但系我觉得佢可以管住阿二丫环同埋阿细丫环佢哋嗰啲。 系啊，佢都有 happy fit 嘅，系啦。 系啊，咁你谂下，几可能有啲即系嗰啲游水啊，又会摄过去俾佢嗰啲噶啦，应该有钱袋落袋噶啦。 我觉得佢有2500文钱嘅， 打到虎头添仲。 你咁你多得滞啦，阿师爷。 2000 都系得二千咋？ 千五至二千啊，系啦， 二千啊， 二千啊。 OK， 咁咧，大丫鬟咧，佢咧唔系唔使做嘢，大丫鬟咧系咧专系服侍阿少爷啦、阿小姐最贴身嗰个嚟嘅， 系， 咁啊最贴身嘅妹仔，咁咧即系咧跟住晒阿主子啊所有嘢啊，咁咧都即系个千五至二千嘅前一个月啦，咁话明佢系咁贴身咧，所以好多时咧佢都可以攞到啲油水， 系啊，都话噶啦， 小姐唔着嗰啲薄褸俾佢着咯。 啲咩年代呢我想问你， 又唔系古代土偷啊？系咪想讲？ 系啦，即系譬如小姐 放羊流汗， 小姐啊少爷好多好嘢食噶嘛，可能佢唔中意食嘅，佢又可以食到佢啲好嘢嘅。 嗱， 不过即系咁嘅，有啲丫鬟咧就阴公猪啦。 做咩？ 咁啊，点样阴公猪法咧？ 我哋就下回分解。 话俾你听，啲阴公猪 继续讲丫鬟啊！ 喂，丫鬟 中意讲丫鬟啊，唔知点解？ 真系阴公猪噶，下个礼拜嗰啲啊，惨噶， 真系好惨噶。哎呀，好啦，拭目以待啦吓。 暂时无需答辩。法官将案押后至到6月14日再讯，被告继续还押。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815点，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72，瑞士法郎1.001，澳元0.712，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64美元，卖出1287.9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高4-5度。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朝早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元女童军总会对开啦，慢线有交通意外，挤塞，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就系加士居道天桥方向油麻地啦，近元女童军总会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去油麻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学园街。咁有关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啦，薄扶林直至到晏昼5点，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现时咧，薄扶林嘅坟场啦，系一大交通，包括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香港仔方面，直至到晏昼6点。近住香港仔华人坟场一段嘅贝鲁道，近住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咧，亦都系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包括大潭道、石澳道、歌连臣角道和连城道都是交通挤塞的，特别是石澳道去大潭道方向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慈云山道、沙田坳道都是繁忙，蒲岗村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现在凤德道和虎山道回旋处上山方向都仍然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阿爺阿嫲、太公太婆啊、太爺太嫲嗰啲咁嘅事情。其實我之前咧喺玩玩星期天，我都會希望嗰啲細蚊仔咧，我都會有啲題目咧，都係關於咧啊，你哋其實了唔了解你阿爺阿嫲、阿婆阿公即係啲四大，即係佢哋嘅再長一輩嘅上一代咧，咁究竟佢哋係點識嘅啦？佢哋以前做乜住喺邊咧？佢哋其實好多時咧，唔問，即係我唔出呢個題咧，佢哋冇問嘅，唔知嘅。跟住咧，我再因為佢哋要交功課，即係佢要翻嚟分享咧，咁佢哋真係去問多咗，了解多咗，我覺得係好事嚟㗎。 嗱，我睇到啦，佢嗰個俄羅斯版嘅清明節咧，原來佢就係嚟自於呢一個咧，東正教嘅節日嚟嘅。咁呢個日期咧就係喺東正教復活節之後嘅第二個禮拜二，簡單啲咧，即係話復活節之後嘅第九日啊。咁由於每年復活節都唔同啦，所以咧佢哋呢度俄羅斯版清明节都会不一样的日期，他说譬如说今年就会定在5月7号，他们这个节日那个翻译成为中文就代表喜悦、 哦、 是真的跟刚才他说跟忧伤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即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些在他们的习俗里面就没有的，他说虽然都是纪念先人，但就跟喜悦一样，因为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就可以灵魂得到超脱，在这个叫做天堂里面得享永生，所以他们说会一样跟我们又是会有墓碑会有除杂草、摆花、然后不过特别不同的就是他们那一幕就真的香港很少见、他们会铺张地席出来 野 餐，然后怼喝两杯， 是 来呀喝杯吃口苦、哦哎、 因为他不觉得这是哀愁，因为他会觉得呢即个个先人呢他们都会是、是地面，因为他们有他的宗教想法嘛，地面呢可能是苦的痛的、即是可能病啊、癌啊、辛苦啊，但他觉得呢相信以后呢就没事了，开心永远都没有忧愁了， 还有呢真的不同地方摆的这些清明节真的不同，譬如我们不是全部什么猪头啊、烧腊啊、苹果啊那些这样的，那他们就会有复活蛋啦、曲奇啦，一样有糖啦，就摆个墓碑前面，还有点蜡烛咯，一样就咁样摆墓碑前面。 我估咧，佢哋买复活蛋嘅原因咧，同个天气有好分别啊。 系点解？ 就算我即系我个先人咧，好想食复活蛋嘅，我摆喺度会 溶啊， 系 啊，嗰度可 能 就冻 啲， 系啦。但系佢同我哋都有少少似啊， 即系佢都 系制品啊。啱啱同我哋相反，我哋咧如果买个兜烧肉去咧，食唔晒咧。都会带翻屋企噶嘛，佢哋就唔带翻屋企噶啦。 哦，就咁摆度啊？ 系啦，佢话咧，佢哋通常就会即系一系就摆度。 佢嗰啲复活蛋平啲啊嘛，我哋嗰只成只烧猪 又 贵噶， 又或者佢话佢哋会送俾啲穷人咁样咯。 哦，咦，又 OK 喎。 系啊，但系如果香港咧，我谂话就会罩忌啊。 大家你是你咩？ 咪就 系 咯， 卖剩然之后攞去送俾人食。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你喺黄大仙庙拎出嚟嗰啲又 OK 嘅。 拜神啊嘛， 系啦， 嗰啲 拜过神 啊。你唔同拜仙人啊，佢同埋有啲香。火喺度熏过， 所以都 OK 嘅。 熏香鸡嗰啲叫做 咁真系 响，咁得唔得噶？ 唔识喎。 唔知咁佢好多香火喺度，咁系咪熏住嗰啲鸡？ 咁加香系咪即系加啲香落去啊？ 不如我哋讲下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个点唱啦，好 嘛？咁都可以叫做用喜悦嘅心情咧去追忆先人嘅。 系啦，你有怀念嘅，即系唔舍得嘅，就等等嘢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系啊，但系点个唱俾我哋屋企人啦？ 系用咩情绪都得嘅。 系1872388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原来头先我哋 fast 机 jam 咗纸啊，所以而家咧话俾大家知，我哋个 fast 机号码就系 233-96453。 哎呀，我终于又有一个新嘅任务啦。 咩啊？ 除咗希望我用绕梁三日嘅歌声，即系个第一个字系重点嚟嘅。 系啊， 我好想讲出嚟添。 系啦，除咗 之后先唱。 除咗呢样嘢之外，我而家仲有第二个身份啦，终于 咩啊咩啊？ 终于人发掘到我呢个潜质啦，不过都好耐噶啦。可唔可以由豪仔你读出同埋分享我以下嘅入院经验啊？ 话晒你都系病人啊嘛， 即系佢觉得由我读咧， 跳 楚 啊你， 每个亲切同埋熟悉啊， 好，所以你听下， 好啦， 政府啊， 就系 Kenneth Wong 啊，佢话猪猪合田。黑炮就好，咩叫黑炮就好咧？ 就好啦，系嘛？ 黑炮就嚟好好啦，同埋矮合组，你哋好，曹仔，请你读出同埋分享我嘅入院经验，因为我要点唱俾公立医院咧做医生嘅女朋友听嘅。佢 on call 36小时之后，仲要应对住病人啦，同埋一啲过身嘅家属咧，佢哋嘅质问同埋挑战，身心都好疲累。咁咧 on call 之后咧，仲要留多5个钟咧，就面对家属嘅指责啦，委屈到咧喊咗好多次噶啦，好想同佢打气，亦都咧劝过佢咧，就话不如你唔好再公立医院度做啦，因为待遇真系唔好，你喺私人执业咧或者去私家医院咧就好好多。但系咧，佢女朋友就讲咗句：我走咗， 只会令到人手不足嘅问题更严重。哈利路亚， 佢真系好有使命感， 冇 错， 咁啊 ，Kenneth 就话啦，我虽然好心痛，但我完全明白佢嘅谂法，我亦都冇嘢讲。所以喺呢度咧，好想为每一位喺公立医院嘅医生咧打气，因为唔系有抱负咧，根本唔会喺公立医院撑落去。跟住佢就 P.S. 加个附注啦 ，on call， 你可以想象为不眠不休咁样工作，争分夺秒咁样咧，尽佢哋有限嘅时间同埋体力咧，去拯救生命。祝大家身体健康。我系好明白嘅，因为我都试过有几次入公立医院咧个急症室。其实咧你上到病房咧，反而已经唔系最恐怖噶啦。喺急症室嗰度咧，你见到每一个家属喺外边行入嚟，叹嚟叹去。都系问嘅，喂，几时到我？ 系 几时到我？然后你就见到啲人咧，就好似嗰啲运动员咧，不停喺度同你报时间。喂，我四个钟咯，马拉松都跑完咯，呢、這个就我等咗五个钟咯。 跟住就有啲开始嗌你姑娘，姑娘又开始喺度嗌你。 然后咧最恐怖咧就系嗰个医生，其实都系嗰个医生嚟嘅、 嗯。 我试过咪嗰次陪我老婆入去咧，佢整亲腰骨之后咧，我话成晚啊嘛，我搞到第二朝早凌晨先上到病房咧。 嗯， 但系佢陪伴你在左右，因为佢都冇走过。 你喺度等，但其实佢喺度做嘢咯。 嗰、那个医生都一样喺度等。跟住咧，其实我好明白 Kenneth 佢个谂法，佢女朋友嘅谂法真系噶。每一个嗰啲医生咧，你都会觉得其实你做乜有志唔在啫、 嗯？ 你去私家医院，我又住过噶嘛，边有咁多人围到你倾偈啫？见你一次都要俾钱噶啦，系咪先？冇咁容易可以烦到你噶。但系咧，所以佢哋每个留低嘅咧，真系勇气啊！ 啱， 绝对冇可能为钱又为钱咧都走咗噶啦，走咗 噶 啦，真系 保护啊，好紧要啊！你睇佢佢竟然就觉得系啊，我好辛苦，好受委屈，佢喊晒添，即系由于就可能一啲事情咧，家属喺度即系 咁，你想象到佢哋过身一定激动噶啦。 但系佢都依然咧，佢话唔得啊，我走咗，我点可以咁不负责任走咗而将嗰样嘢摆晒摆低晒俾同事？佢真 系 好好， 佢哋当系打份工咯，即 系 如果打，因为打份工系我做够啦，我八个钟啦，我就走啦。出糧啦，但係佢哋 more than 呢一樣嘢。 係啊，我哋向阿 Kenneth 嘅女朋友同埋所有公立醫院嗰啲醫生啊、護士，我哋都向佢致敬嚇。 好、 啊 okay 嗯， 呢度咧就有 Rachel 啊 ，Rachel 係嚟自夏威夷噶 ，Aloha。 你睇我哋幾貧乏啊，都係都係搖晃自己嘅身軀。 我有個 Aloha 嘅喎， 都係第一時間去喐真 係。即係仲係有個感覺咧，夏威夷同大溪地係 friend 嚟嘅，都係椰殼遮住個身啊，嗰啲咁樣跳草裙。 不過我睇夏威夷嗰咩夏威夷 5O 咧，都係咁樣噶嘛，係啊。 夏威夷恤衫， 即係冇辦法啦。佢因為佢嗰啲嘅嗰串花咧，即係俾你戴住個頭或者係掛住頸。 系咁噶啦，都 好 sex 啊！不过咧，我系好想去夏威夷嘅。如果我去到夏威夷嘅话，我揾你啊 ，Rachel 啊吓，佢就话咧，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同埋我自己听啊。仲有一个星期咧 ，BC season 咧就要完啦。我谂佢哋咧都有一啲即系旺季啊、淡季啊。佢话就嚟个 BC season 啊，个旺季就会完啦。所以咧，希望我同我老公啊，两个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啊，要加油啊！仲有咧，真系系要好多谢你哋三位同埋所有二台嘅 DJ 噶，老公同埋我咧，喺呢个咁 busy 嘅工作时间咧，好彩咧可以听住你哋二台嘅节目去做嘢咋，先至冇咁大压力。希望我哋读出咁啊，少啲压力啦吓。嗰、那个旺季都完嘅话咧，之后希望咧你服务完咁多人啊吓，我估啊系做服务性噶啦，所以旺季先至会特别忙。 系啦， 你冇话佢做咩噶？ 冇啊， 讲、 啊啊啊、 多少少嚟听下，叫咩名字、 啊？你叫我讲啊， 系啊， 读晒， 读多次咯，读多次我就哦，我明啦咁样。 佢系 Rachel 嚟自夏威夷嘅， 系 Rachel， 分享下你喺嗰度。 可唔可以影下你同事啲相嚟？因为你系咯、啊，老公嘅隔篱唔系几方便啦， 影 下同事啦。 可能佢未结婚咧。 哇，佢老公喎、 啊 哦，真系唔听书嘅呢位 啊！虽然我头先都俾夏威夷吸引住我， 咁啊，希望啊，你忙完之后咧，你同你老公啊都可以放个靓假啦。 嗯 ，OK， 其实喺嗰度做嘢都系咪边放假边做咁嘅啦？ 唔 系，所有即系正所谓咩啊？久处。呢、這個地方你就冇曬驚喜㗎啦， 係 啊！你成日都喺個天堂度，你好快就會覺得 但 係 咁，如果得揀，我都想長期喺個天堂度。 係咯， 你都唔記得咗啲有錢人嘅咩？ 嚇、啊！我唔係啊，我點會記得啫？ 係啊，我想落去食串魚蛋啊！我日日食山珍海味啊，唔中意啊！ 我都想試下先。 我要體驗一下瞓板間房啊！ 我演員嚟㗎，我要體驗唔同嘅嘢，我想。做一個有錢人， 係啊，夏威夷啊 ，OK， 你其實已經好有錢㗎。 阿 Judy 咧就話啦：，你哋好啊，三寶，幫我點個唱啊，送個祝福俾我啦。今日佢又，哎呀，又傻咗啦，佢又唔見咗張字，有自動增值嘅八達通 哎呀， 邊個係咪試過同我哋講過已經有唔見過㗎 ？Judy 咯，佢係講今次第三次啦， 第三次啊， 好似有同我哋講過㗎，我記得。 佢話。 呢张系第三张啦，你真系咧， 哇起心口啦！ 见嘢咧，即系佢话佢系唔见嘢咧，就系喺度谂下啊，究竟系边度跌啦，同埋点样跌咗咧？咁佢都谂，即系佢喺度不停咁谂啊！嗱，佢话已经报失咗啦，希望冇人碌咗我张卡啦，唔该晒，祝大家咧都平平安安顺利。 咁我教佢个方法 系点啊？ 攞支水笔喺八达通个后面写住。不能自动增值， 偷都冇用， 偷都冇用，千祈唔好试。我求下你，千祈唔好试，佢真系唔可以自动增值嘅。 或者我系一个穷人， 小心咯。即系我会话，即系譬如我自己咧个八达通咧，就永远都摆喺同一个位置嘅。 系 咁样嘅话，就冇咁容易。 诶、哎，你抵好多，你唔见都喺同一个位置唔见咯， 都可以咁讲。 系咯， 真唔该晒。 今日七二三八八啦，转头继续读你哋嘅点唱。今日系呢一个清明节啊，有冇啲咩有同先人嘅一啲思念说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度留低，我哋帮你读出啦。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吓。 して取るんだろう。もう背は伸びないくせに着信の音で飛び起きたけど、損したな君かと思ったのに。何かの手違いで月になってくれないかな。どうにも君のいない場所は空気が薄くてさ、くだらない話は思いつくの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いい理由だけが見つからない。しかも君にも教えてあげたいけれど、結局教わるのは俺だろう。このまま今日が終わり明日が来れば、いつになっても縮まらないこの距離を、駆け引きにも綱引きにもならない。辻褄もきっと合ってない、物語の続きに独りよがりの毎日に、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君に言ってほしいだけ。くだらない話は思いつくの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いい理由だけ見つからない。 真系可以留意歌词噶，听唔听到最尾啊？ 听到啊！ 终于听到啦 ，Happy Birthday 咁样噶。 我真系听唔到。 我啱啱听到，好在日文错系比较深啫。 Happy Birthday 啊！我以为 Happy Birthday， 佢用日文唱出嚟 ，email 都系咁样噶嘛 ？email 系咩？ 真系唔知啊 ！email 咪 email 咯。 真噶， 我真系唔知道啊， 系 啊，有问题噶， 系啊， 系啊， 佢嚟自呢一个 Back Number 呢只歌就叫做 Happy Birthday， 1872388，继续欢迎咧，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吓，乜嘢类型嘅点唱我哋都接受啊吓， 系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 ，Fax 号码23396453， 系啊， 嗱 ，Sunny 咧就话你哋好啊，风叔三宝，今日系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今日星期好开心， 系， 点解咁开心呢？因为佢终于有大学面试嘅机会啦， 哦耶， 真系好想点首。关于唔知点解嘅，关于身体健康嘅歌咯，咁 佢话 系啊， 真系噶， 系啊，佢话系啊，我唔知点解咧，终于有大学俾佢面试机会，但系佢想点唱身体健康嘅歌咯、 啊，要体力充沛啊，先至可以应付到个面试啊， 咁啦， 精精神神， 咁我哋会唔会送俾佢啊？ 送啦，横掂佢都有特别嘅嘢想讲，关于身体健康嘅歌。 嗱，实不相瞒啦，我哋咧其实亦都系四月咧、啊，我哋而家都会有啲新嘢送俾大家嘅，不过我哋谂紧啊，几时出手好咧？既然而家呢位听众佢有咁强烈嘅要求。 系啦，唔关健康嘅事， 唔关健康事， 要点唱有关身体健康嘅歌？ 系啦，咁不如咁啦，我哋就一齐 好 请个嘉宾帮我哋唱只身体健康啦。 咁快 你终于唔唱啊？你 系啊？你唔系出招啦咩？我哋 我唔系即系我煲下啫， 系啊， 唔 系同 剧情好配合到啊？ 心啊，你知系咩啊？豪仔唔系豪仔唱啊？咁边个唱啊？ 掌声有请佢啊！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要你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冇错， 系 边个？郑玉， 都祝你身体健康。 系啊，嗱，我哋而家咧，即系实礼拜五咧，我哋有呢个明星特别版嘅点唱，系啦，我哋会不定期咧，非常之随机性地咧，就视乎你个点唱有几咁特别啦，我哋就会安排有啲唔同嘅明星嘉宾、歌手朋友同我哋唱出，其实都系嗰几只噶啦， 系嗰几首，但系你唔好成日唱其他就系曾志豪唱噶啦， 我哋点唱嘅金曲啊， 系啊，实不相瞒，当我哋揾呢啲歌手朋友录嘅时候咧，我哋都咁样开呢个牌头噶，我哋风水听众咧。好中意点以下呢几只 歌，其实就 系 嗰几只嘅啫。 咁跟住佢哋就话：哦，嗰几只歌都真系想听嘅。 而估唔到即刻中啦！我哋摆嘅其中一个明星版已经有个听众叫咩名啊？ Sunny 系啦。咁所以 Sunny 希望头先你收到阿郑融咧唱俾你听嘅身体健康，开心心啦。 系 啦， 好，跟住 同埋佢生日啦嘛，系咪啊？ 佢系啊，生日啦， 系咯， 系啊， 生日歌我哋留翻下次啦。 好啊，好啊，呢度咧有Young Wei Ping 啊，佢咧就话咧，今日咧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小婉听啊，因为咧老公咧四月十一号咧就生日嘅，我老公好中意周慧敏噶，可唔可以诶播下佢首歌啫？ 不要自责多情， 播啊，唔系唱啊， 系 啊， 不要尽献恩。 佢话咧喺度想咧祝阿小婉老公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财运亨通。仲有啊，好想祝阿仔阿日峰啊，今年咧读大学咧就一切都顺顺利利，唔好太紧张啊。最紧要咧有努力咁就得噶啦，一家人咧要身体健康。呢个咧就系阿Young Wei Ping啊。 好啦，电话号码18732388，18732388啊。我哋播唔到嗰啲歌咧，我哋一定会义不容辞，义无反。故地去唱俾你听嘅，咁如果你有啲咩对诗人嘅怀念同祝福咧，冇问题，电话号码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委会早前否决放宽海外专科医生通过考试后豁免实习安排。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表示，对于全数方案被否决感到失望，令投票的医委会委员都感到错愕。他强调，医学会早前调查指出，75%会员支持海外专科医生豁免实习，相信来自医学会的医委会委员不会违背会员意愿，不存在医疗霸权。何仲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投票比以往复杂，事件是技术问题导致。他会去信医委会建议成立临时委员会，提出其他不同方案再讨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的陶谨申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泄露事提案反映律政司一直取义不取能，将不诚实取用电脑罪当作万能 key 扩大控罪范围，而非考虑使用其他法例控告犯案人。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终审法院的判决是返回法例的初心，又认同法官在判词所指，法庭不应该为维持治安而曲解法律，法庭的角色并非立法者。 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葛佩凡接受节目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一直向政府反映不应该以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检控涉嫌偷拍的人，认为应该有针对性的法例去处理。在北京，有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亲友同乡亲趁清明节到赵紫阳故居拜祭。赵紫阳旧部属已故四川省委前书记李紫源的女李慧表示，以往是赵紫阳邻居，认为六四早应平反，公道自在人心，但对短期内平反六四不抱希望。他又估计今年可能正值六四事件30周年，官方管制更严，进入故居前亦都被查身份证，保安明显加强。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说，英国没有秩序脱欧是最差的选择。对保加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泰因迈尔说，无法预测英国脱欧进程未来怎样发展，又指脱欧不单只是损害英国，亦都将为整个欧洲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希望英国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斯泰因迈尔举行联合记者会的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就说，欧盟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寻求共同立场非常重要，又认为英国脱欧带来的危机始终会解决，但对欧盟来讲，最重要是为什么有成员国希望离开欧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局部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早上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对开慢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短咗啦，排到去芜湖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对开咧慢线有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喺港岛方面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华厨艺学院嘅慢线意外咧，同样都未清理，一带就车多。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华厨艺学院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至于清明节嘅封路方面啦，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由而家起至到晏昼六点，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嘅一段下城门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开一段嘅排头街咧，亦都系会封闭。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包括石澳道去大潭道方向都仲是挤塞的，域多利道、薄扶林道、碧丽道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另外在九龙方面，现在慈云山道和沙田坳道就车多，蒲岗村道近住虎山村一段上山方向都是挤塞，另外富山道回旋处上山方向都还是挤塞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路锦泰苑方向西贡，屯门公路丽程花园落斜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古语有云：师兄何其动听，充满客色娱乐性。祠堂是男性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是立乱给人家入的，但是入得来的都是假意啦。 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斌仔、 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阿崔杰同啊，识咗你咁耐，好似好少听你讲感情观。 阿思芬啊，识咗你咁耐，其实我有啲咩你系唔知嘅咧？ 知咁，但系冇话喺你背后讲噶嘛。 如果你想讲嘅，我咪坐喺你隔篱同你一齐讲咯。 咁不如每个礼拜六晚10至12啊。 喺边啊？ 喺翻周末有情人啦、 啊。都唔系好嘢啫，反正约我嘅人都等得嘅。OK。 逢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私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 听讲教育局会有个多元出路资讯 show， 啱晒中学文凭试考生去睇。 展览有三十几个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自资课程资助计划，同埋其他有用嘅课程资讯平台，仲有升学同就业讲座添。 几时举行啊？ 五月三号同四号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免费入场嘅。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今日星期五嘅点唱啊、任何题目都无人欢迎你啊。 系啊，当然啦，今日系四月五号清明节啦，咁你可以怀念你屋企人嘅都可以，无人欢迎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嘅，仲有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喂，度有张基哥嚟嘅信， 好嘢， 系啦，阿宝莲啦，应该系啦，咁佢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好开心啊，因为咧3月18号咧佢已经退休啦， 恭喜晒， 退休 系啊，佢话咧而家咧过紧自己嘅生活，咁啊四月咧佢有两个女婿同三个孙仔咧，诶又唔系一个侄女生日，哇系好多啊，佢希望可以读出，咁佢话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咁有边个啦，阿谦啦，阿豪啦，阿修啦。俊啊，初啦，慧啦，生日快乐嘅，即系佢逐个字写咗单字。佢四月一号咧就系慧慧，四月七号咧就系豪仔同埋俊仔，四月十号咧系修仔，四月十七号咧就系谦仔，四月29号系阿初仔生日嘅。咁咧佢话咧，宝莲咧佢就话啦，我系啊外母啦、姑妈啦、婆婆咧，亦都系嫲嫲嘅。 哇， 佢好多身份啊，系啊，佢特登写信寄过嚟啊，同我哋讲点唱啊，祝各位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我哋一齐祝佢生日快乐，1、2、3，恭祝你。 福 寿于天齐，庆贺你生日快乐！退休嘅生活好，退休嘅生活正，恭喜你，恭喜你！ 好啊，真系好 啊，系 啊，唱得好！ 我想话我哋直播室咧有一个女主持咧，佢都可以享受话15年嚟第一次，唔系我哋可以咁讲，礼拜日嘅退休状态咯， 系啊， 系啦，你系咪真系系咪系咩一种期待嘅心情？ 期待嘅，因为真系喺香港电台咧做咗唔少日子啦，咁啊除咗玩星期天做咗15年之外咧，我之前都仲有星期六嘅节目嘅。其实一路咧星期六日都有节目嘅。咁到今天咧，嚟紧呢个礼拜今年四月开始咧，就可以享受两日假期，终于翻一节五啦咁样。 但系头先我哋就惊佢咧，好快就会唔惯啦，手痕啦，同埋落去做看更啦，揸小巴啦，系啦，即系好容易噶嘛，系咪先？啊，你体力咁精力旺盛系咪？ 我可以多啲参与教会嘅节目啊。 哦，都好嘅，都好嘅， 好啦，好替你开心啊吓。 好，继续点唱？ 好，呢度咧有 Galen 啊，佢咧就话咧：你哋好啊，甜甜、豪豪、祖祖，我第一次留言咋。上个星期咧有一个小小嘅意外啊，令到佢右手骨折咗，所以咧要停飞4个月。 系啊，4个月好多啊。 系啦，乜原来手骨折唔可以？ 佢系做咩噶？ 我又冇讲到。 但如果你讲停飞嘅话，可能佢真系一系就要托嘢拎嘢， 可能系啦。 佢做空少咪唔喐得咯。 而佢个太太咧系一位韩国妈妈嚟噶，咁我老婆 Kathy 咧喺首尔咧而家。B B 就嚟要出世啊！ 待产中啊， 系第三个嚟嘅，因为已经有两个小朋友噶啦。希望咧而家咧两个小朋友，你哋喺首尔嗰边咧要听妈咪话吓。一个咧嗱，对唔住，真系唔识读你个唔知系仔定系女个名，英文名嚟嘅。 哦， 系咪读 Cordelia 啊 ？Cordelia 系啊， 类似啦 ，Cordelia 系啦。 另外一位咧就 系 Julian， 跟住咧佢就话 ，sorry 啊 ，Julianne， 哦 Juliana， 我都唔知啊 ，Juliana 应该 Juliana。希望咧佢哋喺首尔咧要听妈咪话。要好好帮我照顾妈咪啊！你哋要乖啊吓，下个月20号咧系我老婆 Kathy 咧。 我同啊老婆 Kathy 结婚一周年嘅纪念日，希望咧三位可以读出啦，我哋都祝你早日康复啦吓。 其实睇翻佢咧都好刁钻嘅呢个家庭咯。第一啦，即系我 太太， 唔系个听众，佢太太喺韩国嗰度住啦，拎住两个细路啦，咁但系佢又成日飞，咁即系话佢唔会成日喺韩国嗰度稳定地咁样住啦。咁跟住咧，但系佢又结婚一周年，但系佢有第三个细路。 咁即系你想讲咩咧？ 恭喜佢咯。 系啊，即系够开心 咯， 佢啲是非咪咁嚟嘅咯。 因为你睇 下先，你讲到几衰先得噶。 我时候帮佢兜啦。我睇呢个留言咧，我见到有好多爱喺入边，好多关心喺入边嘅。 希望佢快啲好翻就真啦。哇，骨折唔系一件简单事啊吓。 梗系啦，好啦，呢度有 Carmen 峰咧，佢就话啦：三位你哋好，我咧老公 Henry 啊，今个礼拜咧就系五号生日啊。嗱，都好得意喎！佢生日啦，都系想听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好， 系啦，所以头先我哋有郑融版嘅身体健康。好系啊，佢话呢几年咧，因为佢自己嘅小本经营模型铺啊，就花尽咗佢好多精神，令到身体咧又缺乏休息时间啦。佢同一对仔女咧 ，Harrison 啦，同埋 Winky 咧，都想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我哋会全力支持佢噶啦，多谢三宝读出啊！但系我如果听到你老公开模型铺咧。我相信佢系会每日带住好开心咁去翻工，带住更加开心咁样去收工。虽然佢好攰，但系佢应该系爱不释手 嘅。佢都乐意嘅，系啦， 喂，模型铺啊， 真系啊，认真。我成日觉得开到呢啲铺头嘅朋友咧，佢哋好开心，因为咧佢可能会搜罗好多佢啲新嘢啦。 系， 咁日日对住佢咧，哇，好似神咁拜啦，即系你会觉得哇，已经享受喺用晒个铺头里面， 兴趣变职业， 系啊系啊。 虽然 真系视工作于娱乐， 系啦，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哇，卖得出咧又开心，卖唔出咧又开心。点解我可以留翻俾自己？好啦，话卖唔出开心嘅啫。祝佢身体健康啦，早日康复。 其实咧，今日咧仲有好多点唱咧，系为一众嘅 DSE 考生咧去点唱噶。呢度咧就有 Kitty 啊，佢就话：你哋好啊，我想咧为正喺度考紧呢个 DSE 嘅考生咧加油打气，希望佢哋继续努力啊，完成每一个嘅科目。加油啊！努力面前，向住边度跑？ 系啊，向住终点。 吓， 系咪啊？ 向住前路跑得啦， 向住边度跑啊？ 昂然踏着前路去， 咁 都考完 系 啊， 追赶理想。 好啦，有啦 ，Kitty 咧都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咁样完成埋咧读紧嘅 diploma 课程嘅，跟住就尽快揾到新嘅工作，加油啊 ，Kitty！ 我哋都同你打气啊。 系啊，提大家听日咧 DSE 嘅英文聆听试啊吓，咁记住咧都系要开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嗰个频道里边吓，记住，同埋 check 清楚你哋嘅嗰个收音机，究竟系咪有？电啊，收唔收得好啊，有冇甩甩漏漏啊，等等嘅嘢吓，希望大家听日咧 listening 考试嘅时候都系顺利顺利，同埋我哋听日咧都有一个时间咧俾你哋啲俾同学仔咧 DSE 加油打气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歌手都唔一定要参加歌唱比赛出身噶。 放电，期待被发现。这百场表起我们照片，联想着每刻碰面，你着积极挂牵，难诚实之地，还是并未足。 佢名字系 Jace， 因为参加唱片公司嘅一个主播比赛而入行嘅。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唱片公司嘅同事咧听到佢嘅音乐 demo， 发现原来 Jace 喺唱歌方面都非常有潜质嘅。于是今年决定为佢加添歌手呢个身份。作曲系 JNYB 加上 Jace 自己，填词钟铄 ，rap 嘅部分有钟铄同埋阿肥。 这冬中尚未露面， 我想陪你趁三食早晚餐。 编曲是 JMYBeast 监制是何山 ，Jace 陈海泳的第一首拍台作品《想突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019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将于4月6号星期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考公开试最紧要是什么机呢？ 二头机啊， 错，是收音机。 香港电台第二台 4月6号上昼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 有思芬、 波成、 阿一同你读点唱加油打打气， 到时记得带收音机啦。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电话旁边有位 Maggie 嘅 Maggie。Hello， 系 hello，hello，hello， 系 Maggie 你 好， 风吹百汇人， 我呢度好嘈啊， 系啊，点解啊？你而家喺边住？ 我响和合石嗰度咯， 系哦，即系扫墓啦，而家 我哋都第一次收到咧喺和合石嘅听众咧打电话俾我哋啊， 可唔可以现场直击一下个状况系点啊？而家 啊，虚撼咯， 虚撼， 太多人啦， 行咗几耐上去啊？你 我行到最尾嗰度咯，第五期嗰啲第五期嗰度咯， 哦，时间咧行咗几耐啊？咁。 咁就两个零字到两个零三个字慢慢斜路行上嚟 咯。哦，得十五分钟咯。 系、哎、好嘅运动啦， 多 啲喐啊。 运动系啊。 系啊， 系啊。 咁啊，好多人啊，今年同平时有冇啲咩唔同啊？系咪平时都会系即系清明正日去拜山噶、啊、你？ 多数啦，因为嗰阵时啊放假嘛。 系、嗯、你带咗啲咩祭品啊？我哋今日都有介绍过咧，有唔同嘅生果啊，或者嗰啲烧肉啊嗰啲咧，你有咩准备咧？ 因为太重啦，啲嘢 都 带几个铲就算啦。 哦，带几个铲、 啊，有心意就够啦。 系啊， 咁你一行人几多人啊？ 系啦、啊，你一行几多人啊？ Only one， 自己去。 O K， 咁你系拜边位先人？ 我姐姐啊， 我哋姐 姐 系、 哦、你姐 姐你哋会唔会咧？譬如有啲朋友咧都中意咧去到墓前咧，除咗即系一般嗰啲清理啊之外咧、 啊， 就会讲下近况 嘅，倾下偈噶， 真系会嘅。你 有嘅都有嘅都有，有啲人咧以前咧有咩留翻咩先讲就系咁咯。 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好似即系就大把时间咁样。 我有噶， 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其实就唔系咁啱嘅。 当然啦，唔够噶啦。是 人太多同埋啲烟咧， 系 因为今日咧我要走三道啊！ 哇，点哇，即系入唔同嘅拜祭地方嘅都系， 系啊系啊，我每次都走三道咯。 O K， 好有孝心啊你 ，Maggie。 都唔系啊，代表咧就， 啊有时真系会做代表啊，有啲譬如真系冇时间去唔到咁样咧，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你 后生咧就争啲嘅咁。一个代表晒得啦。 系啊，喂，你眼见咧，譬如你附近咧现场情况咧，会唔会有啲好夸张嘅嗰啲家族啊？ 有啊，成只烧猪， 成只 烧 猪， 你去拜，同埋好多人嘅，即系 佢系乳猪仔啊，乳猪。 哦，系、 okay, okay. 有冇好大棚人啊？ 都好嘅，好多人噶，个个都一扎人咁咯。 系，所以有时 有乱咯。 系啊，所以有时我 有啲年纪好大都 系 难嘅，真系好。 哦，嗰啲好难得啊，真系。 因为佢都要拜佢嗰啲阿爸阿妈啊嘛，系咪先？咁都要。 系啊系啊，我而家呢个第一程，而家呢度咧就排紧队去化。 咁你跟住嘅路线图，你要去点样行法？你而家系和合石啦，跟住你要第二站咧？ 圆圆学院。 圆圆学院荃湾嗰度啦。 系啊系啊， 咁、你点样和合石过去嗰度系又点搭车啊？ 我今日又系搭翻车去粉岭，及粉岭再转啊，转火车啊，跟住转地铁。 好远 啊！今日天气都好热下，系咪？ 系啊， 热啊！ 而家26度气温，系 好热啊！呢度仲热啊！呢度 咁你荃，因为咧圆圆学院咧，我成日都喺我荃湾附近嗰度有见过个小巴站咧，佢每逢啲大时大节咧，阿 Sir 出晒嚟嘅，封晒铁马嗰啲咧，就几条 系啊， 系啊，咁你 好多民安队喺度啊，几好，今年搞得 系啊，咁啊 即系分流啊，分流 系需要嘅。第三站咧，你圆学院之后要去边啊？ 哎呀，嗰个叫死林嘅错。青山医院隔离 咩话？ 青山医院隔离， 青山医院隔离真系唔青松观系咪啊？青松观啊？ 青松观个对面， 青松观个对面。哦， okay, okay, 哦，但系总之就荃湾再到屯门嗰度咯，真系。 你真系几个个 行过大运啦、 啊，行大运 水围啊嘛。 系啊， 咁啊翻翻嚟咯，咁样。 好啊，多谢你都同我哋有呢、這、一个即系现场直击。 饮多啖水啊，知唔知啊 ？Maggie 有咩想点唱啊？ 带齐啊！ 你有咩想点唱？ 我啊唱点唱念亲恩啦， 好， 冇问题。 吓、有亲恩咧就去阿爸阿妈嗰度咯。 哦、okay, 明白。 嗯， 系啊。咁佢哋都会收到你嘅祝福噶。系啊 ，OK。 系啊， 好， 系啊。 多谢你 电话， 多谢 Maggie， 拜拜。 佢觉得啱啊，有阵时咧，即系如果你人好多咧，我先本来想讲咧就话。你如果嗰個事情越耐咗咧，跟住你見到嗰度好多人咧，同埋好多唔同嗰啲祭祀嘅嗰啲儀式嘅時候咧，你反而好似覺得咧，好似一個另類聚會咁樣噶，好熱鬧嘅，你會覺得。 都算係一個有陣時咧，大家工作忙咧，有時家族大嘅話咧，未必有好多機會可以見到面。反而咧，即係譬如清明呢啲咧，咁大家又可以即係。 一齊去拜山，跟住可能一齊食個晏晝啊， 家常旅短 飯 啊， 係 啊，真 係都係一個家族嘅聚會嚟㗎。 即係我拜我阿婆公嘅時候咧，因為我阿婆公走咗，我阿婆走先啦，咁啊，但係佢未見過樂樂榮榮㗎嘛。咁，當我帶佢哋去拜嘅時候咧，我都話阿婆啊，呢個咧就係樂樂榮榮咧，係我孫嚟嘅，唔係你嘅孫，係我嘅仔女啊，咁樣即係我會同佢介紹翻咯。咁即係會咁啊，又會同 我都會㗎，我都會同我阿爺啊、舅父阿公佢哋傾偈㗎。 系啦，即系佢会讲翻啦。虽然你话啊隔住一个墓碑，但系都系一个 呢个纪念啦。 系啦， 好，再听下位听众啦。Hello， 嚟边位 ？Hello， 唐生。 系Hello。 系你好， 唐生。 好 ，Hello， 你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今日咧想点俾我女女听，因为咧女女咧今日12岁生日。 哦，12岁生日，恭喜晒！ 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十二岁应该系读紧 小六定中一啦 ， 小六 ， 咁你都压力大系嘛？ 我压力唔大， 请分试， 压力大啦， 系嘛？ 通常爸爸压力会细啲， 咁系啦，咁啊妈妈有冇俾好多压力佢啊？ 妈妈都冇，妈妈都好，都好都好 睇得开， 支持佢嘅系啦。 我听到佢把声都系一个好临善嘅爸爸咧，就哎 OK 啦，你读得到就读啦，咁样唔会。 会唔会用和善会好啲咧？ 哦， 系啦，临善好似你讲嘅俾人恰咁样啊，真系啊， 系咪一个女女啊？ 一个女女，有个细佬， 有个细佬， 系啊 ，OK， 细佬就读紧，争几多年班啊？ 细佬就争3年，而家3年班。 O K， 咁所以有冇得话阿家姐凑住个细佬一齐翻学同一间咁样啊？ 系啊，同一齐翻学噶系啊。 哦 ，very good。通常话有啲家姐凑住嗰啲咧，好幸福即刻。 我啊，你话 你都好幸福啊！ 我同家姐都系同一间小学噶。 系啊，咁唔错。 家姐唔认我噶，可能我嗰阵时真系我自己睇翻啲相，我都唔想认自己噶。 咁算啦，真系。你个女有冇咩特别中意啊？你可能会即系奖佢啊，咁样嗰啲啊？ 有啲唔敢奖嘅。 系呀，例如呢佢、 啊、 要层楼。 上网啊咁样嗰啲呢。 我、哦、上网。 即想打机打耐啲咁样。 系呀、 啊。 你迟啲呀佢同你讲啦，爸爸我要首期㗎啦。你而家手机好啲呀，佢下啲同你讲首期呀。 咁我 宁 愿俾首期喎，起码都。 俾得到嘅想俾啦，系咪先。 你满足唔到嘛，首机我俾两部佢嘛。我首期喎，点算先。首机嘅首期就得系咪。 系 呀。想祝佢身体健康到足。想祝佢眼睛健康咧，即系上网上得多都好惊。 系啊，真系唔好嘅，真系。 系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心心啊，全家人都。 多谢 唐生。 OK， 好， 拜 拜。好，呢度读个点唱先。 好。 咁咧，呢度有个阿 Man Lie， 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听日咧就我同我老公结婚5周年，希望可以帮我点唱啦。咁咧，佢话我老婆咧就 KK， 老公仔咧就燕子文，5周年快乐。跟住浪漫嘅音乐就响起啦，噔噔噔，唔经唔觉4月6号就系我哋拍拖嘅5周年啦，噔噔噔，同埋结婚1年几嘅日子啦，时间过得真系快，系请陈生出嚟听电话，陈生出嚟听电话，系啦，噔噔噔，完全唔觉得已经过咗5年咁耐啊，过呢几年啊，虽然有时我哋都会顶下颈，嘈几句，但系都好多谢你咁紧张同埋照顾我啊，尤其系我唔舒服嘅时候。希望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大家可以继续相处和睦。嗱，好紧要啊，系相处和睦， 唔好成日闹交啦，即系 系啦，即系唔系讲啲咩烟瘾啊、浪漫啊嗰啲，嗰啲系应该噶啦，但和睦更紧要，身体健康，大家一齐努力改善大家唔系几好嘅坏习惯。 咁又好咯，大家有个目标啊嘛，咁可以一齐行咯，系咪？最紧要有共同目标。 阿田，你认唔认自己有坏习惯？ 大家都有啦，你冇咩？ 嗱，你睇佢第一句唔系话自己有，大家都有啦。 系啊， 你明啦， 我唔加入， 你明啦，系啊 ，Man Lie。 OK， Mand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好耐冇听过我哋做节目啦。点解啊？至少有咧年几时间啦、啊？佢、 哦、 对上点唱嗰次咧，就系佢准备转工之时。 OK， 佢今日放假听翻，哎呀，既熟悉。但又陌生，因为咧年纪嘢咧， 系真 系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咪未听过啊？ 听重播啦！ 佢几年嚟咧转咗2份工，佢话咧例假咧即系放平日，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但系呢个时段咧又忙去上堂，真系冇乜机会听啊！好多谢咧身边嘅好同事，特别系佢个上司啊吓，佢将佢喺另一个黑洞里面，即系上一份工咧，拯救咗我出嚟逃出。升天， yeah. 但系好可惜咧，佢下半年咧就要被调去第二度啦，真系好唔舍得佢啊！ 佢话呢而家呢个团队咧，佢话开心到咧，佢话绝对系冇得顶啊！放工啊，做到唔舍得走，放例假都专登翻去做两个钟头都好。 哇！ 佢话咧， 嗜好嚟嘅真系。 佢话呢啲可能就系归属感啊，咁、所以好多谢佢哋啊， 恭喜你 啊， 亦都揾到呢份工， 好多谢佢，佢揾到份好工啦，系 好呢度咧有 Wailing O 啊，佢就话蜘蛛侠甜甜蚁侠高佬组。黑豹型仔豪细声啲读先呢个 好啊， 高佬组啊，但系 几大声读啊？佢话咧，琴日儿童节咧系我外甥孙五岁嘅生日，请你哋咧唱一首 QQ 版嘅生日快乐歌嚟咯，1、2、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佢话我叫咗我个外甥孙咧开住个收音机听你哋做节目噶，仲要点唱埋咧俾佢婆婆听啊，因为咧佢哋两婆孙系同一日生日， 好啊， 好 犀利 啊， 你食寿包我就食蛋糕， 好啊，祝佢哋咧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生活愉快。 好啦，听埋你呢位朋友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何女士， 系我姓何噶，咁多位主持你 你好啊， 你好 啊，咁又点唱？ 今日点唱？点俾天上田嘅妈妈，因为离开咗我差唔多一年噶啦， 系 我每一日都挂住佢嘅， 系 可唔可以同我点 Beyond 真的爱你啊？ 我哋尽量安排好多唔同嘅歌，系啦，我哋尽量拣首代表到你哋嘅。 呢首歌喺佢离流嘅时候，我亲口唱过俾佢听嘅， 系 ，OK， 同埋都。希望啲朋友咧有父母在生嗰啲真係要好好珍惜咯。 係， 知道。係啊，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嗯、 真係，當你失去咗之後，先知道係。 係。 懂得去珍惜。 好睇到你好愛錫你媽媽。 係啊，何女士唔使太傷心㗎，因為咧其實我估㗎啦，媽媽只不過係去咗另外一個地方，繼續係同你一齊生活嘅。咁佢都會咧繼續錫你，你又繼續錫佢。 今次係佢離開咗第一個清明節，我感覺係好強烈。 係嘅，明白嘅。 咁你係咪都有去掃墓啦？間定係已經出發啦？ 拜咗啦，因為佢哋話第一次要早啲拜，就早兩個星期已經拜咗嘅。 係。咁頭先你喺墓前有冇同佢講啲咩説話？ 我咪话叫佢唔使挂住我哋咯， 系咯， 啱啊， 都系挂住佢。 嗯，咁你啊最紧要啊听住呢一首歌，就可以谂翻咧以前同你妈妈开心嘅时间啦。 系啊，系啊，啲姑娘即系曾经 follow 过佢，姑娘都叫我同佢谂翻开心嘅嘢，回忆翻以前同佢一齐开心嘅嘢。 系啦，正面啲啊，知唔知啊？嗯， 加油。 OK。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系啊，讲真的爱你咧，就真系不能够太迟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即系有啲后悔，所以又不能够爱得太迟啦。咁啊，去到最后，其实大家都系三个字，真系念亲人。 啱啱啱啊！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咯。 好，我哋礼拜一又再见啦。 拜拜， 拜拜。